早晨，早晨，早上嘅6:08，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喺度，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朝早都已经见到一日比一日咧就和暖翻啦。咁啊下个星期咧更加即系如果系高气温嘅时候啦，都会去到咧就系2字头噶啦吓。咁啊不过下个星期比较上可能会有啲雨水开始咧，有啲雨粉飞飞咁样嘅感觉。咁啊真系又系咪春天嘅感觉咧？我都觉得有少少迟啊吓，好，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陪住你哋，咁啊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1月26号嚟嘅，咁啊见到农历方面啊12月16，所以月光都仲系圆，咁但系月光咧就冇咁大啦，啊可能嗰个公转自转嘅问题冇咁大啦吓，开始今日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好似经常咧都要保持住一个好大嘅精明眼咁样，意思即系话，当你遇到任何嘅事情，我哋都应该咧系要好醒目咁样去到解决。因为我哋作为香港人，成日都话醒字派就行头，所以咧就又执书行头又惨过败家，好多呢啲咁嘅句语咧都系话俾我哋知道，我哋系要醒目噶。但系我哋醒目嘅时候，会唔会谂下你够唔够时间休息呢？会唔会有啲嘅事情其实系太过叻呢？嗱，有啲专家曾经讲过，有啲嘅事情原来我哋只要咧系糊涂一下、懵一下嘅话咧，件事反而咧系会用一个第二嘅方式去完成佢。有机会嗰个方式咧，可能系出人意外地觉得唔错噃。你有冇试过呢一类型嘅事情呢？就算你以为自己运筹帷幄，结果呢当然系不如人算又不如天算，所以有阵时原来糊涂对我哋嚟讲未必系一件唔好嘅事。亦都有人啲讲过啦，就系话一个人如果能够咧可以好傻气地活一辈子，其实呢个人系一个嘅大嘅福气。所以精明我哋系要有嘅，但系。有阵时有啲嘅位置，我哋可能都应该要糊涂一下，咁先至可以换嚟呢样更加珍贵嘅嘢，叫做快乐。 是冷是暖，是个相对的观点。是近是远，亦看两方所身处。是对是错，在乎那心中信念。是与非差不多，隔一线。求知多一点，来做个预算。谁知知多一点点，越觉不懂打算，难得糊涂，假装听不见，看不到，讲不出烦厌。聚满天小雨点，1100万条线，刹那间全然消失，永不见。长满天。100万种偏见，到最终全都不再重要。是对是错，在乎那心中信念。 是与非差不多隔一线，求知多一点来做个预算，谁知知多一点点越觉不懂打算，难得糊涂假装听不见，看不到讲不出烦厌，聚每天笑与点，一千一百万条线，刹那间全然消失永不见，像满天笑与点，一千一百万种聚点，到最终全都不再重要。随满天小小雨点，一千一百万条线，刹那间全然消失永不见，像满天小小雨点，一千一百万种聚点，到最终全都不再重要，不紧要回头已变过眼云烟。 早上六点十五分，一首嘅作品嚟自谭咏麟，《难得糊涂》。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早晨，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世界，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五分啦，天气方面嘅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早上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十九度噶咯噃。嗱，望翻十九呢个字啦吓，咁啊过多几日啊，见埋二字添。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早晚清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而家室外气温系十三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噶。好，同大家就系揭揭报纸啦噃。咁啊，见到咧今日26号啦，喺寻日嘅时间，教育及职业博览2024咧，咁啊一连四日啊，就会喺会展嗰度举行噶啦吓。咁啊，见到有譬如公务员事务局啦、警务处以及多个嘅政策局以及咧就部门设立摊位。咁啊，其中警务处首次咧喺展览嗰度咧就职场咧就系有一个叫做警员小组面试。政府作为全港最大的雇主，提供广泛和多元化的就业机会，适合就已经准备好全力以赴与时并进的人士了。所以他们也都指出，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吸引就有志服务社会的人士投身公务员行列，包括就是更加多的部门和即系展开全年的招聘。他们希望就扩大公务员招聘就至到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本地大学举办招聘展览和讲座。这些措施务求就吸纳不同背景的人士，包括就在内地或者海外就学的香港学生以及在职人士加入公务员团队。政府也指出，坊间可能认为公务员的工作就比较常死板，一成不变。他们说到公务员呢，在工作嗰度咧就极具意义同埋充满挑战性噶，咁啊参观人士可以喺场内嘅政府部门摊位感受一下咧就公务员对于工作嘅热诚，咁啊对于咧就系真诚服务社会嘅承担啊，同埋点样去到克服工作上面嘅挑战，咁啊亦都可以话拼经济以及咧就系叫做为民生等等好多唔同嘅真实例子都可以见得到噶。即系讲座就合共有19场的，除了就是介绍一般的职系之外，也都有专业职系的一个分享的。他们也都说到鼓励就希望可以服务市民或者希望建设香港和贡献国家的人士加入公务员的行列，为公务员的队伍注入更加多的新血。 啊，头先提及过咧，就警队设有一个摊位啦，咁啊向公众咧就展示警队专业嘅一面，同埋唔同单位嘅工作范畴。呢支警察都好多个部门嘅，咁啊提供咧就最新嘅招募资讯，亦都会喺摊位之内咧就设立一个叫做招募冲锋车。今日舉行咧就是當真嘅環節，相當有睇頭啊！更加會咧就係第一次喺展覽咧就即場有警員小組面試噶。咁如果成功通過面試嘅話，並且三個月之內正式投考警隊，可以咧可以啊豁免相關嘅考核噶。啊，招募組人員咧就喺即場咧就解答好多嘅問題，同埋接受咧就投考嘅申請。咁所以都几多嘅部门呢真係有参与吓。咁见到呢其实喺星期四嘅时间呢都已经人啦。今日是1月25号星期五啦。喺上午10点钟至到下午2点半。咁包括啲咩警队嘅部门喺度呢，譬如係警察机动部队啦，技术服务队啦，以及呢就警察高空工作队。咁去到下午至到傍晚嘅时间呢，亦都有机场特警，仲有警犬嚟到添吓。槍械訓練科同埋警察搜殺科等等嘅，咁大家可以按照住自己喜歡嘅，咁希望咧投入嘅公務員行列嘅話咧，咁啊把握呢啲機會啦。早晨，早晨，朝早嘅時間6:19 ，Jenny。 門窗緊緊閉上。手机不准再响，未到安全时岂敢处理哀伤，从泪腺累积的像，平日你没胆放肆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望着仍心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还未提起疾病饥荒打仗，你却慢慢吸烟幕分散视线，明觉都缺乏了保养，如麻木就去读书，哭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了吗？逛街之后，再花喝茶，舒适地躲进，舒适圈也很可怕。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 ，Happy Friday 嘅时间，星期六日咁啊，当然如果大家想去玩，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但系如果你想做一个有爱心嘅人咧，不妨咧可以参谋下以下呢一个嘅活动。呢个活动咧，咁啊啲宠物人士咧就应该会知道啦，就系呢一个嘅宠物展2024。咁啊，再次咧就喺一月回归嘞噃，就去到边啊？就喺会展嗰度嘅。好啦，除咗咧会以各大宠物嘅品牌参展商参与之外啦，咁啊大家当然亦都可以喺入边咧就揾到自己喜欢嘅嘢，咁啊亦都有猫展啦、狗展啦，咁啊大家不妨咧就可以同埋你嘅心爱嘅宠物一齐入场嘅，呢个咧先至系重点啦。另外嘅咧就系、提一提嘅就系呢一个咧就一人一宠。嘅規則啊嚇，今年咧寵物展啊大會規定，任何人士不得攜帶咧就雀鳥咧就進入呢一個嘅場館嘅。咁我哋就遵守翻係咁樣啦，人哋嘅規矩定咗咁樣就係咁樣啦。啊，若果帶貓貓同埋狗狗入場呢一個寵物展嘅話咧，咁啊亦都需要緊記住嗰個入場嘅守則喎。咁啊，當然啦，大家就我自己都有去過呢個寵物展嘅，就唔係每一年都去啦。咁啊，最主要我去嗰度做乜嘢咧，就可以揾到一啲，例如啱自己狗仔食嘅嘢啊，都係食嘅多噶啦。咁啊，玩具佢就唔使特別多，因為玩具通常都係佢就玩我嘅啫，佢就唔使玩玩具。好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同佢傾偈啊，或者玩嘅時候咧，如果多啲呢啲嘅叫做寵物嘅食物嘅話咧，咁就好啦嚇。咁睇翻今年咧，就係秉承一個叫做愛護動物、尊重生命嘅宗旨，咁啊，所以咧佢哋都邀請咗好多唔同慈善團體啦，同埋寵物協會咧就一齊咧去到舉辦嘅，亦都會設立好多唔同嘅講座，咁希望咧就可以教育公眾對於譬如係飼養寵物嗰啲個責任啦、嗰個嘅意義啦。咁如果你係好鍾意宠物嘅，自问真係好喜爱嘅，咁但又未养嘅话呢，我觉得呢一类型嘅叫做讲座呢都几啱你呀。咁佢入面亦既然今年嘅主题叫做爱护动物、尊重生命，咁就代表呢其实佢哋会讲好多呢一类型嘅议题嘅。咁你不妨听一听，亦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自己呢係有一隻宠物嘅时候，自己又香港人最紧要就係个时间啦。有冇时间呢佢哋同佢玩啦，有冇时间呢同佢倾偈呀、交下心呀、如果有嘅话呢先至考虑係咪一个宠物主人啦。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坐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七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后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这爱是神话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确实实存在，恋后夹仔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只盒一样挂。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 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奈可否不拥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空，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哦，游合玻璃遮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 朝头早嘅6:29，望下呢只歌叫咩名先？哦，佢系洪家豪嘅《黑玻璃》啊。13度嘅气温，咁啊呢个时间当然系听听新闻简报先啦。啊，转头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啊，孔奕璇都翻咗嚟噶啦，转头会同你倾下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垃圾收费指定垃圾袋今日起陆续销售，市民可以在全港连锁便利店、家居用品店、网上平台等零售点购买指定袋和指定标签。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启忠说，市民在买指定袋的时候不会被限制购买的数量，但是要视乎不同零售店的实际情况和存货。如果市民买指定袋之后发现有破损或者其他问题，可以向相关零售店跟进更换。环保署又鼓励各零售商在销售指定袋的同时，在收银处销售散装单个指定袋代替胶袋，从而达至一袋两用的效果。葵涌货柜码头路一号凌晨1:00左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58岁的男子被一架货柜车撞倒，救护员在现场证实他死亡。涉事货柜车的61岁男司机事后被警方拘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王毅说，中法都是有全球担当的大国，奠定了中法关系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携手前行的基调和底色。中法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有的是独立自主、敢为人先的精神共鸣，在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上，中法具有高度战略契合和广泛共同利益。他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的时代挑战赋予中法关系新的历史使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独立自主大国，中法理应秉承优良传统，引领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俄罗斯伊尔76型军用运输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坠毁。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说，根据对坠机地点的初步检查结果，可以确定运输机是遭到来自乌克兰的防空导弹袭击。委员会在声明之中说，在坠机现场发现人体残骸和飞机的飞行记录仪，已经指派相关专家对沉获的机身碎片和其他物证进行鉴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乌克兰军方是在俄军及时通报的情况下，仍然在别尔哥罗德州击落用于运送乌克兰战俘的运输机。事发在星期三，机上74人，包括65个将被交换的乌克兰战俘和6个机组人员、3个俄方护送人员全部罹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早晚清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 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文教组大地书香主持施志永博士，联同开卷乐主持冯杰，带埋节目入面介绍过嘅好多好书，喺1月26号星期五分上下两昼，亲临乐善堂黄仲明中学同埋德信中学，同一班热爱阅读嘅老师同学一齐开卷飘书香。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上船仔回到嚟啦，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早晚清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出面嘅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喺咁冻嘅天气咧，就揾嚟竟然着羽绒嘅小白啊！早晨啊，小白。 哦、早晨啊，朝头早咧，我嗰度就比较寒啲，同埋咧，我谂咁难得，即系呢件陈年羽绒，咁啊唔好嘥啦，再唔着咧，我惊佢变粉噶啦。你知啲衫耐得滞会慢慢 系啊， 系啊，变粉噶嘛。咁我唔想浪費喎，咁啊，着埋佢啦，我斷咗着埋今日，其實都唔會有機會再着。 我想問你入面嗰件，即係羽絨入面嗰件係咪短袖嚟㗎？ 哦，唔係，我今日着長袖喎入面。 哇，好難得啊！ 係啊，呢件咧，呢件都靚啊，因為呢件係當年咧有一位歌手叫 Hido。咁日本歌手嚟嘅，咁就係 Lucanzi 嗰個主音，咁佢就搞演唱會，演唱會場地買嘅一件衫嚟嘅，我都覺得呢件幾靚，所以我係忍唔住今日就攞咗出嚟着咁樣咯。 好難得啊！ 係啊， 你今日所有嘢都好難得啊！ 係啊，不過轉頭都會着翻牛仔褸，因為開始熱啦，我覺得。 冇啊！我仲着紧，我而家冇着羽绒嘅，但系听众们唔知道我而家系着紧樽领嘅 heat tech 嘅。 哦，系咩？哇，咁你好热、啊。 我唔热咯，我觉得啱啱好、 啊。哦，热樽领嘅 heat tech， 我咁耐仔未着过、 啊。我都系今年先开始试。 系咩？ 即系 O K。 系咪新款啊？因为真 系啊，我就觉得佢新款同埋个款又几靓，真系唔差。 系， 佢系有 pattern 噶。 系啊系。 又唔贵，于是我就决定买嚟试下。 哦。 又真系暖嘅。 不过今时今日啲 heat tech 咧，个价钱都几大众化吓。 系啊，相宜噶，相宜噶。 系啦，咁啊，你见譬如如果你去其他地方旅行系冻嘅话咧。即系 heat tech 真系好帮到手，又唔使着到成个雪人咁行出嚟。 佢而家啲 heat tech 仲有分，即系最大家知道日本个牌子有三个 level 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一个系最轻啦，即系最唔冻啦，即系仲有一个劲冻嗰啲，我就冇买最冻嗰个嘅。我成日见到嗰啲，我觉得要去到极地先可以着嘅。 系啊，我有啲朋友，譬如喺北美嘅，咁佢哋。之前咧就零下三十几度，佢哋都系靠嗰啲咧顶住噶。 哦，系喎、 哦，系啊，冻过北极噶。佢同我讲，笑死我。佢 care 不好嘛，北极咧就零下二十四，咁佢嗰个加拿大嗰个位置咧就零下三十 几啊，笑死。我之前都有睇过嗰一条片讲，啲人喺极地啊，即系北极啊，系点样着？即系其实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少衫嘅。 系。 但系佢哋多咗啲咩呢？多咗啲护目罩，多咗啲 系啊系啊系啊， 多咗啲口罩。 我谂去到嗰啲位置咧，特别系真系极地嘅时候，其实个风咧系好强嘅。 系啊， 风系强嘅意思，即系话咧，我哋如果喺城市入边，因为我哋好多大厦都阻挡咗啲风噶啦，帮咗我哋好多。但系去到好多地方，其实个风系好强。有风嘅话咧，我哋嗰个体温咧流失得好快啊。所以佢哋好多装备咧系防风。跟住先至保暖， 系啦，同埋最紧要系唔令到自己外露嗰啲皮肤， 系啦系啦，冇错。 嗰啲手套啊、眼罩啊、耳仔嗰啲罩啊，全部会戴晒嘅。 系啊， 就同我想象中有少少唔同。 所以好犀利，佢哋有阵时去到极地，如果揿电话都好叻，佢第一个电话就要 work 啦。 系 啊，因为我问我 friend 咧，我叫咗佢做好多实验啊。例如 哇，你个 friend 又听你讲嘅， 佢部分有做啦，有啲佢都听唔到，即系当睇唔到。咁有啲咧就我同佢讲个电话系咪好快冇电咧？佢话其实基本上摆出去，因为佢嗰阵时之前上个星期就零下三十度啊嘛，咁啊摆出去户外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个电话会开始就好快脆就会唔 work 噶啦。 系咯，正常啦、 啊，冇错啦。咁亦都有叫佢做过咩实验咧？就系、是、例如。咩抌啲热水上天呢啲就一定叫佢玩俾我睇啦，跟住仲有一啲系网上面啲片咧就话一路倒水就一路进入冰柱咁样， 系啦咁 样。咁佢咧又试咗俾我睇，佢话嗰个系假嘅， 系啊嗰个假嘅， 因为绿幕嚟噶嘛，嗰个其实 系 系啦。咁啊，但系都叫佢试下啦，难得佢即系住喺嗰度嘅话， 你叫佢试下咧煮碗面。 哦，佢试咗啦呢啲， 佢话 hold 十分钟就得， 跟住唔使十分钟添啊，因为咁冻。 hold 真系得嘅， 系啊 ，hold 住到碗面嘅， 好容易嘅啫。 听众们，即系咧，我哋谂住摆碗面喺度啦，即系夹起 嗰啲面咁样， 系啦，夹起碗面，之后咧条个筷子就搵嘢夹住佢，翻屋企等出翻嚟睇下咧，原来佢真系会 hold 住咗， 系啦 ，hold 住咗。咁我又叫佢做咩实验咧？就叫佢搵嗰啲最普通嗰啲指南针，即系喺咁冻嘅天气底下咧，其实个指南针会唔会因为温度？而影響咗嗰個嘅磁場嘅力量咧， 是啊是啊、 不過佢話佢屋企冇指南針， 哦、 做唔到呢個實驗。仲有好多嘅，仲有好多實驗嘅，不過嗰啲就唔好喺呢度講啦。 點解我哋會無啦啦講咗呢個冬天嘅？我明明係想講問下你細個點樣温書噶。 我細個爭好遠喎 ，topic。 係咯，我諗住明明諗住問你，其實你細個點樣温書啊？咁樣。 小學嘅時候真係死記多。 係，但你會唔會即係你頑皮啊嘛？冇人係。我可能都中意读书嘅， 啊、 即系有人系你嗰时点样吸引推动自己读书咧？ 冇嗰阵时 推动嘅， 屋企人嘅推动咯， 屋 企人嘅空悍嘅推动咯，系啊，咁所以去到大嘅时候先会自己谂到一个办法喺书本入边揾到兴趣，所以呢个系好难嘅。我今日去到即系叫做同我小朋友倾嘅时候咧，我都想佢喺书本入边揾到兴趣，我发觉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嘅。咁而家見到佢有陣時網上邊上堂咧，佢有網課噶嘛，報咗嗰啲。咁、 啊、 原來咧，你估唔到，原來嗰啲網課咧答翻問題，佢 bring 即係有嗰啲喺個平板有啲效果 bring， 跟住咧又話你又多咗幾多個 point 答對了咁樣。 係啦，答對了你幾多個 point， 跟住最後嗰啲 point 咧可以換禮物嘅。 哦，係啊。 嗰啲換禮物換咩咧？我又問過佢換咩啊？咁冇啊，係嗰啲鉛筆啊、擦紙膠啊咁樣。 咁幾好喎、 啊， 實際都換到，我以為係假嗰啲， 即 係網上嘅禮物。咪點解我咁問呢？其實試完咧，係我諗翻起我以前中學係點樣温書嘅。我係咧為咗吸引自己温書咧，嗰一期好興 study fog 嘅，即係上網咧。咁我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咧就係拍自己讀書同埋啲 friend。 之后用 time lab、哦、即系缩短时间，可能一秒三，其实已经读咗三分钟啦。不过咧，一秒先三分钟。 咁你嗰个年代就可以玩，我嗰个年代边度有啊？ 仲有咧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就系、是、我嗰阵时咧会睇 study vlog 嘅、啊，除咗我拍之外，仲会睇嘅。咁、啊、样咧，韩国咧就有一位欧巴啦，咁佢就系一个高材生嚟嘅。嗯他咧就系喺呢一个韩国嘅科技技术院系读啦，而且咧系理工天才嚟嘅，仲、 嗯、 要喺首尔大学啊、高丽大学啊等等等等咧，都系成为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人。咁佢点样呢他就系教数学、 啊， 吸引咗更加多嘅人去睇佢嗰个 YouTube 啊，或者系其他嘢啦、啊。我咧就系、是、仲有另外一个恶霸咧，专拍一啲 study 嘅片嘅，佢就系直播 嘅 啫。 你咁多恶霸嘅你。 好大隻啦，令到我非常之興奮咧，可以睇到。咁亦都係我當年嘅一個 study 嘅少少 tips 啊，而家都係多咗好多方法啊，唔知道大家當年係點樣去讀書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喺我哋直播室入边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昭新嚟上噶。早安，梁师。 早晨啊，你漏咗职场 KOL 啊， 用 KOL 摆你喺呢度实在、啊。 太过委屈你啦。 系名嚟嘅，唔紧要啦。你都 虚效系嘛？ 你冇讲到神光第一线啊。 系啊系啊，因为都听紧啦。今次咧就想同阿新年 Sir 咧就讲下咧，喺行山嘅时候，我都遇到一个或者可能好多山界嘅朋友遇到个问题，就系、是、我哋行下嘅时候咧，我哋嗰只鞋其实系会行到攰噶嘛。 你只脚定系对鞋？ 对鞋啊，得我哋都会用呢个字嘅，因为对鞋点会攰咧？当佢嗰啲入边个结构开始俾我哋行得多，压到扁咗， 哦， 而唔识弹翻上嚟，做一个好嘅 protect 保护翻我哋只脚嘅时候，咁、哦、我就会称之为嗰只鞋攰啦咁样。好啦，咁、哦、所以如果你话譬如嗰啲我哋有比赛嘅100公里或者甚至乎更加多，嗯、我哋换几对鞋，咁啊等只鞋咧可以有轮替。系轮替，咁啊令到我哋行得舒服啲。咁、哦、但系如果你话除咗呢个鞋之外咧，鞋入边咧同我哋只脚贴得最近嘅两样嘢， 我知鞋尖。 哇，考你唔到、啊， 我哋兜咁大圈就系讲鞋尖、啊， 鞋尖同埋袜啊，袜都系一样、啊， 冇错，好紧贴，好紧贴啊，几乎。 我哋讲下袜先定系讲鞋尖先好嘛？ 鞋尖先啦， 鞋尖好啊好啊，鞋尖我哋买一对嘅行山鞋翻嚟，佢本身入边都有鞋尖送俾你啦。 冇错冇错冇错。 其实我哋需唔需要自己去搜救一啲，去揾一啲专系货山嘅一啲鞋尖有冇嘅咧？呢啲 有 嘅， 即系有嘅，即系呢个世界系消费主义啊嘛。 系嘛系啊， 你想要乜都会有咗人帮你谂定。 有钱就可以啦。 哇！你呢排好國語喎、啊， 梗係啦，普通蝦太。 喂，我唔敢你咁講啊，大佬，即係 我都我記窮㗎啦。 喂，因為我想講就係鞋墊咧，佢本身啲人成日話啊，買鞋送俾你嗰啲咧一定唔靚嘅咁。但有啲即係歐洲嘅牌子啲鞋咧，佢出名係嗰個鞋墊係靚嘅。 系， 系你唔识得买啦，我哋啲鞋好靓个鞋尖，点点点咁样， 即系分晒形状 啊， 有啲位 系啊， 可能会特别令到你某一个位特别舒服，好似多个 cushion 咁样。 脚踭位有嗰啲 cushion 啦，跟住嗰脚弓位咧有块薄薄地嘅硬胶板喺里边嘅。 系， 咁另外仲会有两浸添嘅。 哇！ 佢要你做乜嘢咧？就话啊，我对袜厚咗，佢就搣咗其中一浸，咁你个鞋底就薄少少啦。 吓， 个鞋尖会薄啲。我哋需要就加，可以加同減， 俾你調節。 係啊， 哇！ 因為你對鞋，假設我係著緊對41號鞋，而家咧諗住就啊，著對襪厚咗，咁、啊、你個鞋墊可以搣一陣，等佢可以薄啲。 呢、啊、一陣又可以再黐翻， 即係搣薄少少。 搣咗可唔可以再黐？ 可以翻㗎，佢係循環，可以再、哦、即係安裝同埋。 我就諗住，如果我而家著只厚嘅襪，我梗係搣咗佢啦。 係啊， 即係搣咗個鞋墊嗰個多咗㗎啦。但如果我下次換對薄啲嘅襪。咁我如果冇得加翻，咁、我 加翻落去可以， 哦，又可以加翻。 喂，好神奇啊！呢啲系即 系， 你哋冇人冇听过。哇，去到细致到咁，当然就一分钱一分货啦。咁而家坊间都好兴咧，啲朋友仔，我唔中意去原装嗰对， 嗯， 我可能有啲扁平足问题啦、嗯，又或者我想买一啲系 recovering 快啲嘅，即系可以冇咁辛苦嘅， 嗯， 脚弓位晾得好啲嘅。 有冇啲系唔攰嘅鞋垫？行完之后唔攰嘅鞋垫？ 哦，咁要锻炼啊，先生。即系不劳而获嘅嘢，好难噶，系咪先？有冇啲咩嘢即系食完又唔饱，但咩食完又唔会肥但饱嘅嘢？有嘅有嘅，讲翻对鞋垫先。咁所以就佢啲鞋垫系会特登做 cushion 啦，个脚位硬啲啦，咁系贵嘅。 嗯， 即系舒服啲系贵啲嘅。 系一分钱一分货呢、這个就 系啦，价钱都几恐怖噶。 咁我点样去选择？一啲啱我嘅鞋咯，點樣先至係呢個係啱啊？我唔係淨係睇價錢貴就買咁樣啦。 哦，其實就都係睇朋友嘅口碑介紹啦。因為有啲牌子唔講啦，佢、分 A、B、C、D 唔同款式，跟住腳型啦，根據翻你嗰、那個硬度啦，嗰、那個承托力啦，佢都有計算嘅。 嗯嗯。 咁但係喂，我真係一個初哥，咁我應該點樣揀呢？咁你先試翻佢原裝嗰啲鞋墊先。 係。 又或者咁講。如果個鞋係有扁平足嘅，咁、你啲買鞋應該唔使我教你都會攞埋個扁平足嗰個鞋墊去試鞋，因為啲鞋款咧佢未必 fit 你嗰、那個預設嘅鞋墊，咁、你要試啱先，呢個係重點嚟嘅，咁之後咧你就譬如我冇喎，假設我真係冇扁平足，哇，我好健康嘅，咁我求其買個鞋墊啦，咁你睇下啲，我想買個靚啲嘅，咁睇下個腳弓位。 脚弓位 系啦，你其实放平咧喺地下上面，你嗰个鞋子嘅脚弓位咧就拱起咗。 我有听过啲物理治疗师讲，佢话你想知道自己只脚系点咧，你就湿只脚， 系啦， 然后踩落地下， 系冇错， 系啦，或者搵条毛巾踩下佢， 系啦， 咁你就睇到噶啦。 冇错，有冇个弧位啊？嗰个喺度嘅话，即系你有冇扁平足？ 吓， 咁其实嗰个位系托住只脚就舒服啲。 吓， 咁另外就cushioning 就睇翻你个人喜好啦，有啲真系好啫喱状嘅，吸震得好好嘅，咁就视乎你对鞋本身个吸震有冇。 其实吸震力好嘅鞋垫，其实系咪可以帮到膝头哥嘅？其实 一定有，绝对有帮助。即系早年我都会买一啲silicone 嘅鞋垫嘅，佢即系踩落去咧，即系吸震系好啲， 即好似嗰啲 Air 嗰啲款式咁样， 类似啦，但系后期就发觉系我对鞋太硬啫。跟住我换咗对鞋之后咧，嗰啲鞋垫我就唔使再用 了。哦，其实喺山上边唔单止净系行山、跑山或者石头山艺嗰，你话攀石呢啲都系山嘅活动咯。 系啊，冇错。 有鞋垫或者有啲 air， 其实系咪好事嚟？嗰时个山本身都已经弹下噶咯，可以帮你。 哦，你意思即系话泥地会吸震啊嘛？ 泥地系啊，系咪咁？ 系啊，冇错。 咁譬如我岩石嘅，譬如你成日攀石嘅，咁系咪又需要吸震嘅咧？ 首先我唔係成日攀石嘅，我係比較渣嘅，係啦，我有爬玩攀石嘅，我唔係啊，啲聽眾陣間就會走嚟問，喂你都唔係啊咁樣，我爬嘅 grading 好低啊，爬得太難我唔得，講定戴定頭盔先。攀岩咧，我就會有另外啲攀岩鞋嘅，咁佢個叫 Rockwood， 個成個底好似啲飛機輪胎咁樣，個底好硬嘅。 就係我有著過嗰對啊嘛。 係啦係啦，好薄， 好窄身嘅。 係啦係啦， 好似以前 腳嘅芭蕾舞咁。 好似清朝啊，你練芭蕾好嘛？啱啲啊。我啱仲想話以前窄腳嗰啲鞋。 唔 係，清朝窄腳嗰 布窄腳，唔係芭蕾舞鞋啦。咁另外就你行山，最近我都見到啲行山人士，就喺啲石牆中間度啲樓梯級啊、石級掹住樹就上頂嘅， 咁犀利掹住啲樹上頂， 其實就有啲危險嘅，即係佢會有個領攀嘅，就兩手成揈，就乜嘢保護都冇咧，就揸住條繩衝上個頂度，就綁住棵樹就掉翻條繩落嚟， 唔係啊嘛， 咁啊跟住後面啲人係真㗎。真噶，跟住就掹完绳，双手 飞虎队咁样掹住条绳，系扯自己上去嘛？ 扯自己上去咯， 唔好， 都系几危险嘅。 我有听过，以前有啲老师傅讲佢嘅说话咧，我终身受用。希望即系各位听众听完之后都觉得啱用，而喺山上面继续注意安全。就系我哋就咁绑一条绳喺任何，譬如树又好、石又好、咩都好，我哋唔系好似新年上咁啊，又落晒钉，又落晒扣，唔系嗰只啊。啲人就净系攞住条绳掹住咗，可能一支好粗或者成棵树掹住咗，跟住你就掹住条绳就爬上去啦。咁我听嗰阵时就话到，我哋系将我哋自己嘅生命咧，就交托咗喺一棵树或者一支树枝。甚至乎一條個連個繩結都唔知揾唔揾嘅繩上邊，我聽完之後咧，我個心係打咗少少冷震。我話佢講得好啱，因為完全好多嘢 equipment 都係冇認可嘅情況底下，我就將我生命交託咗喺佢哋收嗰啲物件上邊。我唔制啊，嗰啲我唔得。 哦，咁都我都見到佢哋坊間網上面好多嘅。學到啲又學唔到啲， 係啦係啦， 有啲棘手嘅。 最慘就係你驟眼望落去，好多人唔積分就覺得，喂，好似好專業噃。係 啊，係啦，我見到佢哋條繩係就咁掟落嚟啦，上面點綁睇唔到，但係就啲人中意翹手啊。 冇錯啦， 翹手就掹住借力咁，呢個都幾危險㗎，因為你一跌落去咧，你個手係承受唔到嘅。 係啊。手都斷啊！ 這個有機會再講一下啲技術性層面嘅嘢。 好啊，好啊，好啊！咁新年上行過呢啲，一定即係錯啦，即係嘢錯啦。 我冇喎， 係咩？ 我唔敢講喎，因為即係當日我哋就戴曬頭盔咁，但係就我覺得都係嗰句，各有各玩嘅。咁佢覺得佢認知嗰個環境安全，咪佢自己負責咪得咯。咁最尾佢哋都有，即係其實你咁樣諗，起碼佢會識得裝條繩先啦。唔好要求咁高住先啦， 同埋都系我又呼吁一句啦，有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因为有条绳就觉得嗰个安全咗，但系如果嗰条绳系唔稳阵嘅话，其实系更加危险。即系呢个 其 实个 能力问题，去到另一个管理嘅问，即系个叫做风险评估同能力嗰个即系评测嘅问题。你好啊，大哥你好劲啊，你叭叭声上咗去，好掟绳落嚟。咁你上咗去之後咧，你就落唔翻嚟幫手噶咯。咁下邊嗰啲上去咧，咁可能姐姐啊、哥哥啊，咁佢 安全帶都冇嘅，即係扣佢自己手嘅啫。 係啊係啊，佢唔知。 其實好用力噶， 差少少咯。咁但係就我哋覺得就最好都係試下上個堂先啦。咁因為大陸都有成日講一個掛口唇邊嘅叫小白。系唔系你、啊？ 哦，咁出名噶？ 系啊，唔系你啊？佢话小白即系一个人，系乜嘢都唔识嘅，一个新手，佢系叫新手。 系 或者 唔系即系我咯？我咩都唔识噶，所以我先做神光，咩都学啊嘛。 哇！你 你又嚟，好难搞。同埋佢讲紧叫爱好者，即系爱好者就系啲叫做纯粹为兴趣玩嗰班业余人士。咁爱好者个名字我觉得即系比较尊称啲添。 系啊， 哇！你业余人士就 都好有礼貌，爱好者呢、這个 爱好者我觉得几好。所以啲字系我哋今次都学咗唔少。 哇！ 啲用字真系要学下。 系啊系啊。 咁都无论爱好者又好啦，或者系啲小白啊新手都好，佢哋都发上面都有啲统计，即系我哋大陆都有统计就话，原来有啲人参与系，譬如突然之间我 join 呢个团， 嗯， 可能一放工就嚟啦，本身就咩都唔知道， 嗯。 出事機會率咧係好高 的，嗯， 亦都會累到其他啲隊員咁，咁、嗯、所以佢哋有啲法則就係、是、如果你嗰個領隊唔作出呢個勸喻或者唔作出相應嘅調節啊準備咧， 嗯， 個責任就係個領隊會孭飛。 嗯，咁啊呢啲大家留意翻，最緊要係行山又好，攀石都好咩，安全第一啦嚇。好，唔該曬 ，Sunny Sir， 拜拜。 拜拜， 普通话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会分途广播，大家记得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亦都会有音乐组点等住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吓，咁啊，我哋有一个嘅射击练习通告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 阵间会不会塞车的？ 你问他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嘅七点零七分，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早晨啊吓！十三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呢一个提提镇嘅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仲有船仔度， 船仔度， 仲有阿 N， 仲有阿 N， 阿 N 要到，系啦。 原来是要讲到，即系我心谂，咦，点解唔出声嘅？ 系啊， 到 俾晒位你。 O K O K， 系啦，咁啊，冇错啦。今日咧，交通组嘅阿 N 咧就会喺呢一度啦，吓。 系。 咁啊，可以同我哋讲讲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一切正常咧？ 暂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嘅。咁、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咧开始车多噶啦，咁车龙咧去到福亨村。咁提翻大家一啲嘅其他封路措施。主要都是因为水务急修而封路的，位置就有全景围的安然街，安然街的全线是现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还有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士他令道，即是近住海光楼对出中线都要封闭，而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部分行车线都亦要封闭，还有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圣母医院的唯一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咁而紅磡大環道嘅水管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咗噶啦，大環道去馬頭圍道方向近住聖公會聖像中學嘅慢線咧就已經解封噶啦，咁大致都唔錯嘅，仲係 係啊係啊係啊，唔、錯嚇、啊，幾好啊！咁啊，朝頭早最緊要大家就係安全車速啊， 係啊， 切勿衝燈， 係 係啦，咁啊， 做個安全嘅駕駛者， 冇錯， 安全嘅行人 係。 行人亦都唔好大安旨意，我绿灯系我大晒嗰只， 都要时刻留意呢个路面情况。 点都望下啦，可能有阵时司机唔系话特登冲灯定系点样，咁有阵时可能架车突然间无啦失灵咁讲啦 ，touch wood 咁讲啦， 好多嘢都预计唔到， 都自己望一望啦。 所以每个人喺道路上都有自己嘅责任嘅， 系 千祈唔好一路行一路望电话。 系啊， 如果真系多劲多，我喺度望住，哇，其实过紧马路咧。真系繼續望電話， 其實好危險的， 仲要係紅燈喎。 哇！ 我睇到係咁呢個 眼都 突 埋啊，真係睇到。 就算係綠燈，其實都危險嘅。你唔可以大安旨意咧，認為真係冇車會突然衝出嚟，就好似頭先咧小白咁講，即係可能突然之間會有車失靈。係 啦， 係 啦。 咁就算你過緊即係綠燈，你係一個正確嘅道路使用者嘅時候咧，你都唔可以排除係突然之間有啲車衝埋嚟，咁就弊啦。 係啦，咁啊，所以都係危險啊，同埋喺马路上边啦，行人路上面都系啦，我都少咗咧，就插住两只耳仔去听歌，因为都想听下路面嘅声音。 因为听歌会分散自己嘅注意力， 系啦。你知而家咧嗰啲叫扩噪嘅耳机，如果有嘅话啦，其实嗰啲真系同外界隔住咗，乜都听唔到， 系啊， 系啦。咁即系如果有人响咁哔哔，咁你 又 听唔 到 啦， 系啊，好危险啊。 咁一系就有啲好啲嘅方法嘅话，就系嗰啲耳骨嗰只。耳骨啊，嗰只 headphone 咧就经过耳骨传声嘅，系啦，咁亦都可以听到环境声嘅。 哦， 咁样咪会好啲咯。 但有时咧，即系如果听歌咧，你又唔想听到环境声，你想沉醉喺嗰个 咁啊，静静地坐喺度听咯， 或者搭巴士啦，或者地铁嘅时候， 同埋而家多咗好多耳机，系佢有降噪功能之余，佢系你一行佢会自动开翻，即系嗰个 band 个降噪嘢会冇咗噶，即系你可以教噶，多咗好多耳机系咁。 系啊， 因为惊大家就系路上有啲危险啊。 系系系，咁啊科技继续慢慢进步啦，人性化啦，咁啊令到我哋更加安全系紧要， 方便大家啦，系啦，但系大家都要小心啲。 啱听，系你讲啱听噶啦。 咁样赞我。 交通有咩讲啊？ 就系咧呢排我见到啊，就快新年啊嘛，大家谂住去边度咧？ 留港消费咯，香港日日都缤纷啊，而家 啱啊，都系留港消费啊， 夜缤纷。 观塘又开啦，系咪？ 系啊，观塘 系啊， 开咗啦，我未睇啊，琴日开噶嘛， 好多档摊啊嗰度， 好似话有好多嘢食喎。 系啊，好一阵再讲我哋。 系啊，好啊，就系咧，我想讲呢个新年咧，为咗配合关口开放咧，喺年三十至到年初四咧，深圳湾口岸24小时通关，咁咧同埋咧有啲皇岗巴士嘅班次咧，本身可能20至30分钟一班啦，咁会咧喺农历年间咧都加密至5至10分钟一班嘅，但有关详情都系留意翻巴士嘅安排啦。咁而港铁公司方面咧，喺农历年三十啊，同埋年初二晚咧，年初二晚我哋有烟花嘛，香港 系 啊，咁都会延长。 我阔别咗几年啊，呢个烟花 系啊， 到时我又。即 期待啊！ 期待啊！听佢嘣嘣声，正 嘣嘣声，系啊！ 烟花系咁噶嘛，唔系咩？ 啱 咪系咯， 可以嘣嘣咯，嘣嘣嘣 嘣咁样噶嘛，几好啊！ 做得好， 系啦。 咁放完 要生意翻嚟揾我啊！ 放完烟花咧，咁大家都要搭车噶嘛，咁可能有时有啲内地嘅游客咧，都会嚟香港观赏我哋嘅烟花。咁咧，所以港铁咧都会延长东铁线去翻罗湖站噶，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港铁公司的安排啦，咁同埋年三十晚咧，咁大家有时都会玩得耐啲啦，咁所以大部分的港铁路线咧都会通宵行车嘅，咁大家就可以慢慢夜缤纷啦， 系啦，变阵啦， 系 啊，几好啊吓，咁啊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旅游人士嚟到香港啦， 系啊， 就算内地嚟嘅，咁亦都唔需要担心嗰个时间问题，咪赶住走啊咁样，唔使啦，咁啊大家一齐咧喺香港咧就消费多啲， 刺激香港嘅消费， 系啦，咁你见到嗰个譬如观塘个夜市都好啊，龙腾观塘新春夜市，净系个 banner 咧都大大个 banner， 咁啊可以等大家咧一入去嘅时候都已经 feel 到啊嗰个嘅夜缤纷嗰个感觉噶。佢有80个嘅熟食，以及咧就干货等等啊，年宵嘅摊位啊吓，咁啊夜晚亦都有好多综合表演噶吓， 正 系啦，咁啊所以你净系睇翻啲报章引述各样嘢，咁其实都唔错，咁啊希望咧即系唔系净系话。观塘嘅朋友噶，咁其他区份嘅朋友或者游客咧，都欢迎大家去到嗰度。 啊、 其实睇翻咧，我哋成个日夜缤纷咧，都好多呢一个嘅活动啊吓，咁包括咧就系譬如会 即係有引述翻，譬如上環又會有啦，嚟緊係啦，上環嗰個就過兩日就會有啦。咁啊，二月份開始，譬如尖沙咀 Park Lane 啊，另外就係仲有林村啦，跟住又榕樹頭啦，大埔藝術中心啦，黃大仙廟宇廣場啊，沙咀道遊樂場、沙田公園陸陸續續咧， 度度都有喎、 啊。 係 啊，由一月 九新界齊曬喎。 一月尾去到二月份咧，就會不斷 launch 噶啦。咁啊，大家到時咧又會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咧，可以收得到噶啦嚇。 好期待啊！ 期待係跨區玩，正 好啊好啊！去完嗰區去嗰區， 係啦、 啊， 去完呢區去嗰區，咁啊個字咪唔使重複咯。 係喎、 啊。好啦，同你傾住咁多先啦嚇。咁、啊、船仔喺寒冷天氣警告嗰度咧都出咗出去。快啲揾佢，如果唔系佢冻到 T T 震，呢个人惊冻噶。喂，船仔出面冻唔冻啊？ 出面冻冻地，因为我冇着褛。 哎呀，使唔使攞翻俾你啊？不过攞俾你冇人屋机、啊。 咪系咯，所以算都唔紧要，我匿翻入嚟先。但系我出咗去睇呢一个嘅气温咧，又唔系想象中咁冻嘅。如果大家身体强壮啲咧，应该系。还好嘅，应该唔使着褛嘅。如果有天气嘅话， 系 啦，都顶到一阵嘅。咁不过可能而家七点三啦，都有啲早啦。咁而家个天都系未光晒嘅。 吓啊，仲未光晒啊？点解啊？点解仲未光啊？ 我谂紧系即系纯粹系污染物比较多，令到个天色比较暗啦，定系迟啲阳光即系出翻嚟啦，咁就会变翻唉好好嘅天气啦。呢、這个就唔知啦。 唔紧要， 不过都睇到今日 系啦。 是啦，不过是咁睇天气预测都话大致多云嘅，咁所以可能系多云嘅缘故啦。不过冬天呢最紧要就系譬如长者咁样冲凉呢系要特别小心嘅。 是。 因为怕冻亲啊。 是。 咁有咩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冇咁容易冻亲，或者系冲凉嘅时候咩注意呢？第一个建议呢就系话最好就下昼冲凉。 哦， 因为夜晚冻啊。 不过啲长者好多时，如果譬如自己煮饭嘅，佢哋就惊，咁我夜晚煮饭，咁咪啲油烟又再整到自己咯，即系会有啲 concern。我煮饭我都会咁谂。 哦，咁又系，咁但系如果真系怕冻亲嘅都最好啦，因为其实咧都建议话唔好摆暖风机嗰啲或者暖炉嗰啲喺浴室嘅，因为惊湿度较高，然后会漏电啦。咁如果真系长者啲长者。病咗真麻烦噶嘛，咁、 啊、 就咁、 啊、 不如就倒不如就去咗冲凉先啦下昼。咁、另外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噶，你冲凉会唔会用好热嘅水噶？ 未必每一次都会用好热嘅水，但普通咯。咁但系有阵时候想，哇，我今次好舒服啦，咁我就会用啲热啲噶咯。 系喎、啊，咁因为我屋企嗰个热水炉咧会出佢而家几多度啦、 啊？ 我而家长期冲凉咧系四十度咯，四十度以上，有时会四一二三咁样。 系， 咁然后咧，我睇到啲报章就话啦，其实用太热嘅水冲凉咧系令到我哋皮肤干嘅。 系啊，呢、這个会 如果你有系啊，如果你有湿疹啊、皮肤炎嗰啲咧，就好即系会恶化。咁所以最好就维持翻喺四十度以下。 嗯嗯。 系啦，咁另外譬如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浸浴啦。咁如果浸浴嘅话咧，水温都唔可以太高嘅，一样都系保持翻摄氏四十度以下嘅、 哦， 就费事你嘅血压会上升或者你心跳会加快。咁、最紧要系咩啊？如果你本身健康状况唔系几好咧，即系浸浴嘅时候，家人就最好要留意住啦。咁、而且譬如小朋友啦，小朋友就皮肤比较幼嫩啲嘅， 系 咁浸浴嘅时候都避免水温太高。你会唔会浸浴噶，小白？ 冇啊，我屋企冇得浸浴噶。企缸嚟噶，屋企嗰啲， 哦， 系啊，除非攞阿仔嗰个吹气嗰、那个浴缸仔咯，咁啊吹涨咗佢，跟住咪浸浴，跟住就倒啲温泉粉落去啊，咁啊扮去咗日本啊。 咦，你嗰个浴缸仔你竟然坐得落啊？ 唔系佢嗰个都大嘅，对佢嚟讲大，对我嚟讲啱啱好。 OK， 咁另外咧，如果你天气冻嘅话咧，浴室嘅温度比较低咧，最好咧就开热水两至三分钟先。 哦， 咁点解咧？因为咧你可以令到成个浴室充满蒸汽。 哦，咁啊系啊， 呢个系啦，系啊，咁你温度升高，你咪除衫你就可以冲凉咯。 如果唔系冻亲啊，涉亲喺呢个老人家都话涉亲啊。 系啊，涉亲啊，咁你有冇得开暖风机？我以前屋企咧就会有暖，即系咩暖湿布啊。 是啊是啊， 咁嗰个咧就我就觉得好舒服，但系而家搬咗屋咧就冇咗，嗰个暖湿布系可以直接当暖气，佢会开暖气噶嘛。 装翻咯，其实呢一类型嘅电器咧，有啲系安装喺天花板，亦都有啲窗口式嘅，咁啊因住自己决定啦吓。 係啊，不過你要睇翻你屋企個情況啦，問一問裝修師傅啦。如果真係係有空間嘅，咁咪裝咯，係啦。咁同大家講埋今日嘅天氣預測，今日大致多雲同埋乾燥，早上寒冷，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係19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早晚清涼，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風勢較大。 好，咁而家室外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6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3低水平。咁另外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咧，朝头早都系生效紧噶。咁再望翻咧，如果系下个星期嘅日子咧，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因为见到星期一开始咧都有少少嘅雨水，咁未必落全日嘅，可能有啲雨粉啊各样嘢啦。咁至于温度方面咧，下个星期都会回升翻上去16啊、19啊，见到呢啲嘅温度噶啦。咁更加如果最高温度都会去到23嘅，咁所以咧天气嘅变化大家都留意住，好似有啲系咪下个星期会有啲春天嘅感觉咧嗱，咁啊唔知下个星期再同大家 update 下啦吓，咁啊13度嘅气温，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唔好冷亲。朝头早嘅时间就系7:20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各位系， 咁啊佳哥今日咧就系26号啦，26号农历方面咧16嚟嘅，喂今日系美牙、 哦，系啦系啦，做牙咁啊，中国人咧就美牙就要咩啊，要制下土地嘅，以前不嬲都系， 要制土地嘅，咁 系啊，系啊，咁啊，因为点解咧？一年里边咧就有所谓嘅开牙，即系头牙啦。头牙啦，咁啊咁啊，跟住啊，跟住到农历嘅12月16咧，就有所谓美牙啦。 哦，系啊，美牙其实本身咧，我睇翻啲资料啦，就话系福建地区嗰度开始做嘅，即系福建省嗰边咧。咁啊，做下做下嘅时候，就我哋呢边做文啦。我揾资料系咁讲啦， 系 啦， 唔敢讲。嗱，点解咧？因为历史好耐啊。 吓， 福建就历史系耐过广东，即系佢个开发咧系早过广东嘅。 系啊，系。 即系咁样。咁但系咧，究竟呢个牙系咪真系福建嗰边即系做开先咧？咁啊，唔敢讲，唔敢讲。 系。 因为咧，早期点解会做牙咧？其实系因为咩咧？因为啲军人啊，去制治嗰啲军即系。军旗啊，军旗之神啊， 系哦， 系啊，咁啊要做乜？于是乎咧，就开始就有一个咁嘅仪式，就每个月嘅初二啊、16咧，就拜神咁样。咁啊落落咗民间咧，就变咗咧初二、16咧就祭地方嘅土地神，就叫做牙牙啊，即系一排牙个牙喎。 啊，牙齿个牙啊嘛。 点解要做牙咧？因为佢以前旗军旗咧系有啲九齿噶嘛。边嗰度啊？ 哦，系喎，系喎，系喎。 咁啊，咪叫做牙啦，咁样啊嘛。咁啊，流落民间嘅，咁样就变咗系拜地方上个土地啦。 系。 土点解又要拜土地咧？咁样咁啊，农民啊固然要拜土地啦。 啱啊。 咁做生意更加要拜噶。点解咧？因为土地咧，你睇下佢土地公嗰啲神像嘅造型啊。你见到佢就 系 捧住嚿金噶嘛。 系啊， 咁即系话咧喺民间里边嚟讲咧，土地神咧其实都系财神。 我以为喺度系咪谂美牙用棚牙咬嚿金啊？啲中国人好中意。 唔系， 唔系啊！我真系乱谂嘢。 系啦，佢代表财神嚟嘅咁样。 系。 咁啊，借帮即系多谢个土地咁样啫，咁样啦，咁啊年尾啦，咁样咯。 哦，咁渔民有冇啊？ 照样会有噶，一样有噶。 渔民以前都有 都要噶，都要借土地噶，系啊。 系啊，隔船嗰度都应该又有好多，譬如你话旗嘅话， 喺船上边就唔敢讲喎。 哦，系啊。 你上岸你做生意咁，你梗系你住噶，你梗系有做。 船嗰度好多嗰啲旗噶，佳哥。 唔系，唔关事，唔系咁样讲法嘅。 吓。 船嗰啲旗唔系军旗噶，已经系脱变咗，唔系已经唔系筷子旗。佢脱变以前就系军旗，因为而家落嚟就唔系筷子旗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啦、啊，即系只不过明星以前系出自嗰摆支军旗咁解啫。 所以咪要揾佳哥咯。你谂下一个人乱咁谂啊，谂到我真系无厘啦更。 哦，你嘅想象力相当之丰富嘅。 太丰富啦， 系啦、 啊，即系如果由我呢啲人去整下啲民间风俗嘅话，话不定错晒啊！阵间。 系。 咩都錯。好啦，喂，咁我知道咧，其實嗱，香港傳咗嚟之後，咁、香港都有做美牙啦。 係。 咁我其實係誒幾年開始？上世紀係咪五六十年代先開始整？ 因為呢個好一個好舊嘅傳統嚟嘅、即係已經係你話咁有冇人寫西啦？冇人寫西啦。但係起碼咧，嗰啲人考據咧，喺明朝以後咧、已經開始有人咧就做呢樣嘢㗎啦。 哦，咁耐㗎啦， 好耐歷史嘅民間傳。不過咧，似乎而家咧就嗰個社會就慢慢淡化咗，除咗做生意啊咁樣嘅鋪頭會較為重視啲之外咧，一般嘅住宅啲人都好少做嘅， 即係普通民平民百姓又好少做。 好多屋都連地主都冇嘅。地主土地都冇嘅，以前啲舊屋就唔會噶嘛，個個都會有噶嘛。咁你有嗰啲位嘅，你自然就會做呢啲嘢啦。咁而家我哋譬如住公屋啊，住私人大廈，你見門口有門有門有門口土地啊，有天官賜福冇。 有都唔係個個有啦。 所以呢啲喺一般一個民間裏邊，香港嘅即係香港呢個咁嘅社區裏邊咧，就少咗好多。反而你去到啲舊嘅地方，即係舊嘅鄉村啊嗰啲咧。就依然都會流行嘅。 咁啊，嚟咗香港之後，咁而家就變咗都幾多人做美牙啦嘛，今日啦。 以前就好多人美，以前當舊嗰啲都仲係社會較為保守嘅時候，舊啲嘅時候咧，咁啊都多嘅，都多嘅。所以以前美牙喺年尾嚟講好緊要㗎。 哦，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年貨咧，一過咗美牙先入平民冚去做㗎。 哦，所以咧。每一年嗰個美牙嘅時間咧，都大家一定會睇到好多新聞㗎，又話美牙啦，跟住咧食啊食飯啊，睇下啲商人食乜嘢。 嘢啊，食年飯啊，咪開始就即係所有嘢都聚曬喺美牙之後咧，先至大家就滾水綠嘅咁樣就走去咧就準備過年啦，貼揮春啊，買揮春啦，買年貨啊咁樣嘅。仲有一樣嘢就非法。 我非法係啦， 嗰陣好記得嘅， 即係美牙嗰日要非法啊！ 美牙之前要非 法，美牙之前 要非法啦。 哦，即係我今日非都唔得咯喎！ 唔係唔得啊！ 冇咁好， 係要雙倍啊！ 雙倍，哎呀，咁啊唔抵啦！ 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 係咩？喂，以前嘅理髮啊，非法啊，過咗美牙呢個嗰個行規咧就雙計㗎。 係。 咁即係話呢，你如果你年尾你想趁年尾慳返啲錢呢，你要喺美牙之前呢就即刻飛一發先，一過咗美牙呢就飛入好就全部相繼㗎啦。 哦，你咁講我記得以前細個的而且確係咁樣喎。 係咩？ 而家呢個 好似有印象啦。 可能而家呢少啦，啲人驚冇生意呀，就唔敢話。 係呀，而家個競爭大啦，就冇已經冇，就唔係好多呢個歌仔場喎。 係 啦。我呢幾年落去行過嗰啲舊式嗰啲鋪頭，譬如有啲上海理髮鋪 啊， 嗰啲都唔係好見話要相繼呀。之前会接张纸出嚟话相计噶， 吓、哦，你入去剪头发，佢都多谢你。而家经济即系普通嘅时候， 系啊，系咯，就系所以有好多嘢都已经系淡化咗啦。 啱啊啱，喂，咁啊，嘉哥，我想问下美牙咧，即系嗰个台上面啊，即系老板又请啲员工食嘢啦。嗱，最惊就系食鸡系咪啊？ 啊，无成鸡啊嘛， 无成鸡 过咗美牙之后，咁啊又可以有食鸡，真开始食食完饭啦。 嗯， 即系前嗰排咧，我睇啲新闻就话点会年尾先至开除啲员工啊？我以前就系年尾先开除啲员工啊。 啊，一年过咗啦，咁样系嘛？ 一美牙之后咧，就即系以前咧，我哋叫做嗰啲叫打工咧，通常都系要年计嘅。 系 咁咧，即系譬如请啲工人叫住年啊，住年即系做一逐年计嘅。 系 咁咧，去到过年嘅时候咧，如果老板咧觉得唔满意咧，就要炒你咧，咁样就喺食作过做牙之后啦，又未必系做牙嗰餐噶吓。咁樣就整一餐團年飯咁樣咧，喺個時候咧就整隻雞頭你，邊個向邊個就話要，即係邊個就下年就唔續約啦咁樣，有啲民間咁嘅講法啦嚇。 係，咁會唔會有啲好啲嘅老闆就直頭話，我原本冇諗住炒嘅，今次我哋做呢一餐美牙呢餐飯咧，個雞頭唔要。唔好擺上台咁，其實咁啊，大家安心咯。 我又唔知喎， 係咩？ 呢啲嘢講真啦，就好多變化嘅，各處跟住各處理啦。即係有人咁樣講法啦。咁就係咧，但係咧，好以前咧，真係嘅年尾咧，一下子啦，唔請你啦，咁就喺美牙之後咧，就會通知你噶啦。 明白明白啦，咁今晚 美牙之後先係最無情啊。 咁今晚嗰餐飯咧，通常都係有啲咩餸啊？有冇話啲記載到咁樣噶？ 咪一般咪系鸡啊、肉啊、鱼啊呢啲嘅啫， 冇话嗰啲咩 煲个汤咁样啫， 好事发菜啊嗰啲咁样噶， 吓 好事发菜嗰啲冇嘅咩？唔使噶， 乜 指定动作嚟噶，以前系，而家就话少啫嘛，因为惊环保问题啊嘛，咁就尽量要求少啲发菜啫嘛，冬菇啊、莲藕啊啲咩实有噶啦。 哦，咁啊，大家今日夜晚又可以睇下搵啲好意头嘅餸啦，咁啊都相当有趣，咁啊大家即系，我觉得借一个机会又好，或者。尊重翻傳統文化，今日夜晚咧，大家不妨就食翻餐好啲嘅。就算嗰餐飯咧，你冇發菜嘅咧，你諗下計仔咯，諗下計仔睇下點樣可以將啲 食其他好多嘢發嘅啫。 生菜咯，食生菜。 買個大發，即係嗰啲大包食得嘅。 大包係 喎。潮州人拜神有一個好大嘅大包嘅，中間咧就要有，即係中間咧就要爆開嘅。 嚇， 稱之為大發。 咦？咁似嗰啲。嗰啲丸咧入邊逼啲汁出嚟嗰啲咁樣嘅 concept 嘅， 中間咧即係有佢哋解中間嗰個包咧，就譬如十字形咁樣啦，中間要爆開咗佢嘅，稱之為大發，係啦，咁啊，所以有意頭好好嘅。 咦，咁幾好喎、啊？呢個又經濟啲喎、 啊，係啊， 係嘛，亦都意頭非常之好喎、 啊，係啊。 咁啊，大家不妨今日夜晚試試咩大發係嘛？ 係大發， 係大發包，好，大家发啦发啦，系新嘅一年嚟紧，未嚟啊都已经发啦。好，唔该晒佳哥，你都发啦吓。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号凌晨一点左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58岁男子被一架货柜车撞倒，救护员在现场证实他死亡。涉事货柜车的61岁男司机事后被警方拘捕。垃圾收费指定垃圾袋今日起陆续销售，市民可以在全港连锁便利店、家居用品店、网上平台等零售点购买指定袋和指定标签。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启忠说，市民在买指定袋的时候不会被限制购买的数量，但是要视乎不同零售店的实际情况和存货。如果市民买指定袋之后发现有破损或者其他问题，可以向相关零售店跟进更换。环保署又鼓励各零售商在销售指定袋的同时，在收银处销售散装单个指定袋代替胶袋，从而达至一袋两用的效果。警方在旺角展开打击非法放债行动，拉了4个本地男子，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警方上个月接获报案，话一间财务公司以年利率1000%提供贷款，远超于放债人条例列明的最高48%实际年利率。调查之后，昨日采取行动，拉了4个年龄介乎24至42岁的男子，并且检获电脑、银行卡、大量借据和欠单等。警方会详细检视借贷记录，并且联络有关人士，以确定涉案受害人的数目。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行动仍然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早晚清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65%，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先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咧，两边交通都大致畅顺。东隧去港岛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出九龙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入口都开始车多噶啦。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旧清水湾道去坪石近住德望学校咧一段车多，龙尾系去到飞鹅山道，而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都车多，车龙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 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瀝源村車多，龍尾去到沙田馬場。吐露港公路左轉大老山公路都開始車多了，車龍接近科學園。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車多，車龍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啦，荃景圍嘅安然街咧係有水管爆裂，安然街全線咧係要封閉，受影響嘅巴士路線係需要改道行駛。而太子道西亦都有水務急收，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士他領道嘅中線咧係要封閉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0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二台话你知 ，B B 唔好。Bobo 都唔好，定 Gigi 好呢？ 哇，乜你咁花心噶？又 BB 又 Bobo， 你学一下啲眼镜猴啦，佢哋好专一又忠诚，一生中咧只有一个伴侣，就算伴侣去世都唔会揾过第二个噶。 你唔好以为我乜都唔识，我知眼镜猴系世界上体型最细嘅猴类动物，全世界一共有八种眼镜猴，全部都系喺东南亚。他们除了有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睛，还有什么特征呢？ 鼻短，有一条又长又幼的尾巴，嗅觉差，有五只手指和脚趾，方便他们捉昆虫食。眼镜猴单是一个眼球的大小，就跟他的脑袋一样大。不过其实个脑大定是小不重要，起码他们专一，不像你嘛。 你误会了，我刚才讲的那些 BB、Gigi是想紧帮我只狗女改乜嘢名好啊！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还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非洲语顾问 Nana。 So the funeral is more like a celebration of the person's life. There's a lot of food, a lot of dancing, a lot of drinking. 即係你可以又揾個好嘅地方啊，可以預備好多食物啊。咁頭先 Lena 講咧就話，哇！ 啲人路過 係啦，你唔知嘅話咧，以為可能係一個婚禮添。 逢星期日晚八點至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像我不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咧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气温比早两日暖翻好多啦。依家1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64%。咁啊，睇下运动项目咧，都可以帮大家咧叫做热血沸腾一番，系咪小白？ 呢排咧真系好波停不了啊！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譬如亚洲杯啦。咁啊，亚洲杯当然你话寻日夜晚最瞩目嘅一场比赛就系南韩对马来西亚，咁啊呢场嘅赛事咧都大手交易喎， 走线喎，临尾 系咯， 睇到佢好明显喎，呢个走线嘅举动。咁点解咩叫走线咧？就系话喂，如果呢场咧南韩和咗马来西亚咧，咁有机会咧second round 再晋级嘅时候就唔需要即刻对日本字。 系咁啊，日本喺今届嚟讲系其中一队嘅大热啦。咁但系佢亦都要面对住另外一队强队，就应该会系沙地阿拉伯嘅。咁都系强嘅，其实两队都强嘅。咁所以孙兴敏赛后受访问嘅时候咧，我记得佢都话到佢哋冇啊，佢咁讲，佢哋冇特别咧就去到谂嗰个走线嘅问题。不过咧，能够 见到祁连士文笑，即系见到临尾马来西亚临尾入嗰球啊，当然马来西亚入嗰球好靓嘅， 系唔系系咪苦笑我又唔敢讲啦。 系啦，因为咧球好靓嘅，临尾追翻3-3嗰球好靓嘅。 但系追翻3-3，其实谂佢补时咧都真系补得好多啊。 系补12分钟啊嘛。 系啊，其实 正常嘅，好多好多受伤，我临尾10分钟我有睇，我都几估唔到，因为咧佢当中有个过程咧，马拉咧直情反击嘅， 系啊，冇错， 马来西亚赢紧2-1， 完全估唔到原来即系韩国今次对住马来西亚嗰、那个韧力咧，系俾敌人成日咬住。你谂下开头系佢仲要系马来西亚赢先，孙兴敏嗰啲讲紧都系叫做反胜嘅啫，跟住先至再入多球，谂住补时，好似补时4分钟咧就入咗一球嘅，谂住实食冇黐牙啦。咁所以大家就会谂走线个问题咧，就系佢補時去到10多分鐘嘅時候，馬來西亞先再入翻嗰一球 啊！係咁，佢可以賴嘅。日本又唔贏曬，又要輸俾伊拉克。如果唔係日本首名出線，咁跟住南韓都係首名出線，咁兩邊咪唔使碰面字咯。 係啊， 咁嗱，呢個成日都，我記得上個禮拜即係仲喺節目入邊都講啊，亞洲杯其實呢分組賽咧，大家就要諗下，究竟每一隊係咪呼添出， 係 邊一隊會留一留守？譬如琴日第二組嘅賽事咧，見到沙特阿拉伯都是賽和了泰國的攜手出線， 是啊是啊， 即是首名就是沙特阿拉伯，次名就是泰國啦。如果你論實力，沙特阿拉伯一定可以炒或者贏到泰國啦， 是真的高一班的， 但你又會 平手啊，大家就無限去到想像啦呢啲位。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我都會同大家講，就係比賽係大家應該全力以赴嘅，係啦。咁我亦都相信佢哋有全力以赴嘅。咁啊布陣方面咧，可能有更加多嘅考量啫。咁所以咧嚟緊亞洲杯咧，咁啊去到淘汰賽嘅過嗰個嘅時間啦，咁啊冇得再留力，同埋冇得再諗走線噶啦。咁啊更加每一場咧，除咗係叫做用盡全力之外咧，亦都係冇得再輸噶啦。 不過咧又係有趣嘅，如果突然間當南韓或者日本咧遭受滑鐵盧咁先算啦。跟住就會有好多叫做陰謀論出嚟，就係話喂係咪熱刺壓力太大啊？要求孫興敏放人啦、啊，或者調翻轉日本方面都好多女歐嘅球員，喂係可能啲歐洲球會真係哇撳曬掣喎，叫譬如久保建英啊嗰啲話處，即係要翻去歐洲踢波，即係踢西魯迪嗰啲要翻蘇超踢，或者當係咁 翻西甲就翻西甲咁。 係啦，即係類似係咁。跟住到時咧輸咗波咧都有得賴啊，變咗即係話可能人哋要翻球會揾食咧咁。嗱，唔知系咪咁啊？不過亞洲杯絕對係一個好有趣嘅賽事。 係啊，其實你如果你單純講翻日本隊，佢啱啱嗰場波雖然贏咗印尼啦，咁但係嗰場波我自己都覺得普普通通啊。咁啊特別咧就喺啦喺呢場波上面，我見到日本隊嘅十號仔咧，阿唐安律咧，其實雖然連中3元嘅唔係佢，但係喺整場波嗰度穿針引線啊，同埋靈活走位，你見到日本隊嘅靈活走位咧，這個咧係佢哋好強嘅一個底韻。咁我諗唔係淨係我啊，即係其他國家嘅教頭咧都一樣會見得到啊。咁佢哋上到上去嘅時候，我諗嗰個實力咧會再。 會再多創意多少少，咁可以睇嘅可觀性咧，肯定會再高啲噶啦。咁所以嚟緊個亞洲杯，我相信只會越嚟越精彩嘅啫。咁啊，唔係淨係亞洲杯精彩，咁連埋我哋香港都越嚟越多好波睇。咁啊，國際晚幕咧就已經開始咗佢哋嗰亞洲之旅啦。 係啊，咁啊，呢個都串連到落去亞洲杯，可以多講幾句啦。咁啊，剛出戰嘅亞洲杯嘅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隊啦，第二批嘅職球員咧，琴日翻港啦。咁啊，足總主席啦，霍啟山先生啦 ，Eric 咧就分享喺卡塔爾現場睇波嘅感受啦，跟住呢个重要啦，免费派发咗咧二月四号嘅国际买亚物嘅香港大球场嘅对港队嘅门票咧，俾一啲咧叫球职员啊咁样，咁啊即系唔系个个球员都有出场啊，冇出场你可以睇波， 系啊， 咁甚或乎啲教练团队啊，以至后边啲助教啊，以至军医啊，咁都可以叫做俾啲飞大家去感受一下咧足球嘅狂热同埋足球嘅气氛啦， 系啊，咁啊佢哋都值得嘅，因为一直以嚟为香港队咧就出战出赛啊，咁喺唔同嘅赛事上面咧都全力以赴，即系令到我哋睇到唔系就话热血沸太感动啊，因为唔再系嗰啲就见到底线又唔追啊，咁我继续去噶，继续去噶，佢哋成队波系值得骄傲嘅一队波嚟噶吓。咁啊，讲翻呢一个国际漫物啦，开始咗呢个亚洲之旅。咁啊，除咗佢哋喺香港之外啦，其实佢哋都好似系约咗日本队嘅神户胜利船会有一场嘅比赛嘅。咁、都系几多消息咧就报道啦。嗱，咁佢哋就会。1月4号比赛就会大球场那里举行啦。有传媒就报道过啦，就话今次当然是碧咸会领队啦。咁碧咸会亲自出马嘅，会嚟香港嘅。咁另外就是国际马物其中最瞩目的两位成员就是美斯，同埋苏亚雷斯，系啦 ，double C。咁佢哋咧都话到佢哋喺呢个大军名单入边嘅。咁、话到佢哋落场咧，都乐观、哦。 系啊，咁啊呢个都好搞手方面，我觉得就再叫做热闹啲啦，因为中场嘅时候都有啲明星歌手朋友啊会献唱啦。 系啦系啦， 据我所知就即系有某一啲嘅歌手朋友，男星又有，女星又有啦。咁啊，好耐有位女歌手又好耐未试过喺大球场嗰度唱歌咁样。咁所以呢啲都系几有兼脉嘅，我自己觉得即系戏里戏外咁样啦。咁所以即系近排香港卖得最多嘅波衫就一定系国际马物，因为嗰件粉红色咧就好 sharp 型。 系啊，以前又觉得粉红色咧就好难衬嘅，但系而家自从美斯着咗之后，你见到国际马物啦，美斯加入咗之后，都叫攞杯。 系 系啦，攞过嘅，咁亦都系一队叫做冠军级嘅球队啦，开始可以叫做吓，咁、所以呢啲波衫咧，咁加上印住美斯，我都见到喺街踢波嘅朋友仔，多咗人着呢件衫啊， 多咗，系啊，系啦，希望大家入去捧场嘅时候就真系见到美斯啦，咁啊唔好有咩闪失，突然间话感冒啊咁样唔出场，咁就即系有少少扫兴，希望咧就所有嘢顺顺利利，咁啊想睇嘅人睇到，买咗飞入场嘅人买到，咁啊记住唔好炒黄牛啊吓，我知道咧。中间有啲黄牛飞啦，你唔知嗰啲黄牛飞真定假噶吓，咁如果你买咗嘅话，到时睇唔到波咧，就喊都无谓啦吓。咁啊，喂，主要角度同大家睇下咧，本地嘅篮球联赛啦。 好啊， 即系一连几日咧，其实追踪三十一啊，刘畅都同我哋讲啦，港台电视三十二咧就会啊睇得到咧，香港男子甲一嘅篮球联赛去到最终回啦，今个季度嘅咁啊，永伦季军战咧就先下一城啦，咁样咁啊，亦都咧永伦完成咗季军战嘅 game one 之后。立即舉行潘志豪的球衣榮休儀式、豪哥其實都在、本地的籃球壇就付出很多努力，我小時候都是看潘志豪打球，想不到現在人到中年都繼續見到這位、籃球場的勇士繼續去辭請、潘志豪最威水就是首位勇闖 CBA 的香港球員，贏得七次的香港聯賽冠軍，並且三度拿到銀牌封王，獲得永倫退役的戰衣咧，可以咧，即系高挂球衣嘅有一个仪式咁样啦吓，咁即系当然啦，即系关于 respect 啊， 关于呢个高挂球衣仪式，就我自己觉得，如果香港有多啲嘅篮球场馆咧，就真系可以有一个丰盛式嘅 collection 咁样摆晒喺度啦。 咁你都知道香港嘅篮球场馆好多时候都要搞唔同 event 噶啦，咁当搞唔同 event 嘅时候，又要可能要将嗰啲波衫要除翻落嚟啊，即系譬如有阵时修顿都会搞 band show 啊，譬如医馆可能又有其他唔同嘅音乐。学会啊，咁样咁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嘅，咁所以我都寄望啦，或者盼望啦，如果启德体育城啦真系起好嘅话咧，可唔可以有一个 full court 即系篮球咧， 系啦，咁啊篮球或者所有嘅运动员啦，都应该有即系、就是、做得好嘅，表现得好嘅，特别系本地嘅话咧，应该要系有更加多嘅 设施啦， 系啦，更加多嘅尊重去到俾翻佢哋啊，呢个个荣誉嚟嘅呢个。 系咁啊，今晚仲有两场好波啦，咁啊要留意实啦，就系、是、英国足总杯啦，即、就、系、是、英格兰足总杯啦，咁热刺咧就会啊对呢、這、一、個。个咧就曼城啊，两强硬撼啊，但系要留意翻凌晨四点钟，唔知道你挨唔挨到眼瞓啦。咁啊呢排都系啊吓，咁啊无论去英格兰联赛杯啦，同埋英格兰足总杯咧，都如箭在弦啦。咁啊，但系今个礼拜开始咧就回归翻英超嘅赛道噶啦。咁所以咧，喜欢睇波嘅朋友仔咧，可以咧睇到实一实啦噃。 梗系饮啖茶， take 个 break， 好啊， 食个 tea 咁样。你哋会唔会话都中意饮茶嘅咧？ 中意都 中意， 系啊。 饮茶嘅意思即系系咪食点心嗰个啊？唔系， 唔系，即系冲茶饮， 即系冲茶饮嘅。其实我自己都中意，我自己无论系中国茶啦，定还是系日本茶，定还是系传统嘅英式红茶咧，其实我都几中意呢一类型嘅茶噶吓、啊。即系如果你落糖嘅咪就係飲英式茶咯，不過而家都好少落啦。以前細個就會落嘅，我仲記得以前喺好多時就會，因為我親戚喺印尼嘛，咁翻印尼嘅時候，佢哋有一種即係馬拉人仲有一種叫做 Demanis 咧，其實即係甜嘅紅茶咁樣嘅意思。咁我哋啲糖咧，除咗有砂糖之外，佢哋會用呢個糖漿，佢哋倒落去嗰個嘅紅茶嗰度嘅。 幾特別！ 我真係話俾你聽，你嗌小甜咧，你都頂唔順。 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即係我哋香港反而就喺呢啲叫做低糖低鹽啊入面咧，其實係實施得幾好嘅。係 啊 係 啊， 喺歐美等地啦，你譬如食一個muffin咁先算 啦。哇，好甜啊！ 哇，佢真係甜到咧， 太甜啦！ 佢甜到咧，你咬咗一啖，哇， 全部都係糖咁樣。 同埋你會震啊，即係甜到震啊！真係，我唔知你有冇有呢個反應。 我有試過， 我會㗎， 我有試過。 即係佢啲譬如donut咁先算啦，你咬一啖咧，哇！点解可以咁甜咧？啲糖系咪唔使钱咧？咁样咧，即系可能你口味惯咗系咁。 但系我觉得香港大家去嗰啲台式奶茶，个个都少糖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有时啲甜品我都觉得太甜嘅。 哦、啊，系啦、啊。咁啊调节翻啦，咁样。不过饮茶我都中意嘅。其实如果唔做朝头早节目咧，我就中意饮茶多啲嘅。其实就唔系好中意成日都咖啡不离身咁样，始终对自己健康唔系咁好。但茶其实咧就对大家嘅健康相对好啲啊，同埋少啲副作用。 系、啊、我自己都中意饮茶嘅，我譬如中意饮即系比较即系青茶啲啦，譬如绿茶或者配茶，配茶应该唔系青茶嚟嘅，咁啊配茶啦，等等啦。咁点解咁样讲咧？话说咧喺美国同埋英国咧，佢哋都好中意饮茶嘅。咁、但系佢哋饮茶嘅方法咧，喺佢哋当地啊，原来系有一个非常大嘅争议性嘅。 系、 哦、即系点样为之饮茶先啱？咁样，咁话说咧，就喺美国有一个化学嘅教授啦，就话自己咧博览群书啊，就话啦，嗱泡茶嘅秘诀咧就系要点啊，要落盐， 嗯， 但系落盐咧系要少到、啊，要少到完全试唔到味嘅，即系 feel 唔到咸 味。我哋以前咧，我唔知记唔记得。以前我哋咪有个环节系神光会落区嘅，落区跟住我哋去咗揾好多少数族裔去到做访问噶嘛，咁、 啊、 有段时间我哋去咗葵涌嗰边，咪、有一间铺头系咪我唔记得系咪巴基斯坦茶， 系、即系仲喺 落盐噶， 喂你记唔记得仲喺条巷仔嗰度踢波 系咪？我哋玩 打板球， 板球 系啦， 喺 条 巷嗰度同佢哋打板球嘅，系啦，嗰阵时都有试过佢哋嗰啲嘅茶，我记得好似有一个真系有落盐噶， 系系， 类似仲有啲饼佢哋话一齐食咁样噶嘛。 真係唔識，因為嗰啲朋友咧，其實都係巴基斯坦或者印度人。 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咧，你都知道佢哋嘅國家都係曾經都係英國有統治過咁樣。我唔知係咪有都有啲呢啲飲食文化嘅叫 crossover 或者融合定。 佢就唔係咁樣諗嘅，佢就話啦，因為鹽入面有一啲化學成分咧，係可以緩和到茶嘅一啲澀味嘅，令到茶更加順滑。咁仲要咧，你可以落啲多嘅檸檬汁去去除茶表面嘅一啲浮渣啊，或者係一啲泡茶包入面嗰啲嘅茶嘅澀味，再落咩咧？加暖咗嘅牛奶，防止翻呢個牛奶嘅凝結嘅。咁但係英國嘅人咧， 好多嘢， 係啊！但英國嗰啲人一聽到就話嚇。点会咁样啊？唔会噶、啊，然后先知原来英国嗰个泡茶嘅文化啦。我哋中国咧一般都系真系有茶叶、 啊， 然后倒落个茶壶度冲噶嘛。 系啊， 我哋泡茶要焗茶咁样、 啊、 一堆， 譬如八宝茶咁样又系第二个套路咁样。 系有一堆嘅程序啦。咁、但系咧英国大家都知啦，佢哋流行系加少少奶嘅。咁、就系为咗防止咧，原来系因为防止嗰个茶壶啊，同嗰个茶杯，因为佢系瓷嚟噶嘛、去防止佢破裂。 哦、 因为可以降低咗茶温， 降低茶温 系啦，同埋系可以减少翻茶嘅涩味嘅。 明 白明白。 咁同埋咧，佢哋茶当然同中国啲唔同嘅，因为佢哋好中意加水果噶嘛。 系啊， 又加啲 果茶咁样。 系啦，加啲花香或者加啲新味啊，一啲辣味啦咁样，少少新味啦。咁但系佢哋点咧？佢哋咧就系摆入茶包度嘅。 嗯， 系。 然后咧，一包茶咧，净系泡一杯水嘅啫。 嗯， 即系佢哋好 concern 嘅，你唔可以 唔想啲味淡咗， 系啦。 所以咧，有阵时你去啲高级酒店咧，有啲人唔知咧， 就你話啊，即食 high tea 啊，好好 high 啦，跟住你人叫人哋加水咧。啲人哋唔加水，一系咧要摸成壺茶幫佢換。 係，人哋嗰啲會覺得咧，如果我加水俾你，就係你喺我嘅鋪頭入邊飲咗一啲唔好嘅茶。係 啊， 係啦，人哋 concern 呢個啊， 即係人哋有人哋嘅規矩。 冇錯， 係啊，即係佢哋就好英國同美國就不斷爭論啦，咁樣佢話嚇你講到，因為嗰、那個美國嘅學者嗰本書咧，其實、 哦、直情學者爭論，我以為係網民爭論。 佢哋爭論，因為嗰本書係英國嘅出版社出嘅，咁佢就話你搞到好似英國認證咗呢個方法，咁大家都知咧。美食的争论呢是总是完不了的。是好像意大利那样他们听到披萨落菠萝。听到 我最近看到有些日本的连锁店他们将这个拉面加在那个披萨上面。我想意大利人看到了反图。 是啊那就会看到这个。 意大利人是很执着的。 是啊很好笑的。 不准买菠萝。 是啊譬如咖啡这样啦你都有听过即是 Americano 啦。 是啊。 其实 Americano 这个名字是 Day One, 他们爱来笑一些。之后讲个名嘅人，即系话，你唔识饮，你需要加水。我哋啊，即系饮一 shot 一 shot 先饮咖啡，即系意思系咁咯。 系啊，就算饮咖啡，意大利人同美国人，佢哋同样嘅配料咧，佢哋冲嘅次序都会不一样。 系啊， 所以我都系有趣。 然后我又睇翻咧，原来美国嘅中餐同埋英国嘅中餐咧，好搞笑嘅。咁佢哋美英國嘅中餐咧，係會有炸雞啦，有牛柳，有薯條嘅，仲會點咩咧？點咖喱嘅、 哦， 咖喱係增上。 咖喱啊！ 佢話一定要有咖喱。 嗰啲 係啦，美國嘅中餐咧都有趣嘅。 美國係咪酸甜骨啊？即係 冇錯，要左中堂雞，同埋要有一個西蘭花炒牛肉。 系， 嗯， 系、哦、咯， 西兰花 即系， 系啊， 好明显嘅，我成日都唔明 白，有冇食过麻婆烧卖啊？ 类似啊，麻婆豆腐添，系啦，攞翻啲汁嚟煮。 日本有道餸就系麻婆烧卖，喺横滨中华街嗰度都唔难见到噶， 都系日式嘅中华料理啦，我未 有趣嘅， 系啦，系有趣嘅， 我都想试下， 都中意 嘅，系啊，咁啊，唔同美食争论都冇问题嘅，最紧食得开心啊！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5%，但系咧，气温就回暖咗少少啦，股票市场气温都回暖啲啊，所以咧，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早晨啊！ 早晨，哦，系啊，即系气温咧都仍然寒冷，但系咧就气氛咧就非常之都未炽热，但系就已经回暖咗好多。 系啊，咁啊好好多啦。咁啊见到咧，Dicky 啊，无论喺专栏咧，以至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啊都见到你。琴日我哋节目话好未完啫嘛，就去咗呢、這个一年一度嘅本港嘅金融界盛事啦，亚洲金融论坛啊 AFF 嘅。咁啊，你都写咗一个专栏关于啊呢、這个会展盛况重现。咁不如又等你去讲下你感受咗啲乜嘢，第一身同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去 share 下，好唔好啊？唔该 ，Dicky。 喂，都系嘅，即系成日啲人都讲话又北上啦，又去晒嗰啲批发超市啦，又话香港冇乜人啦。嗱，我终于寻日咧，我真系感受翻嗰种盛世之都啊，国际金融中心嘅气氛。嗱，因为咧，即系向来咧，即系我哋香港都系一个即系国际展览嘅场地嚟嘅吓。咁寻日就当然啦，就系呢一个亚洲金融论坛嘅第二日，亦都系最后一日啦。咁啊，通常一年两日嘅啫，咁样。咁啊，今次咧其实亦都一如过往，因为原来眨下眼咧第十 輯界㗎啦，呢一個亞洲金融論壇。咁啊，年年都係啦，會請好多即係無論係一啲經濟學嘅大斗啊，各國嘅一啲主要嘅政府嘅一啲財金嘅官員啊，昨日都有講啦，好多商界嘅領袖啊，企業嘅一啲管理人啊等等，唔同行業㗎啦咁。咁今年當然個主題啦，亦都係同呢一個即係全球地緣政治啊等等都有啲關係。咁所以咧，而家講緊要點咧，即係要多邊合作先可以咧，就係共創雙贏、同抱新篇咁樣啦。咁啊，昨日因為咧就除咗呢一個大型嘅展覽之外咧，咁仲有另外一啲展覽嘅，有寵物展啦，有教育職業博覽啦，咁所以就真係好多人嘅喺會展，咁但係因為會展都真係大啦，咁有新舊翼啦，咁人流就絡繹不絕，咁同埋亦都因為咧即係點解我會話即係感受到嗰種即係國際嘅大都會氣氛咧，就因為我見到真係有唔同嘅人，即係講緊話有內地嘅朋友啦，但係嚟自世界各地嘅人都好多嘅，咁譬如話我尋日為例啦。咁我喺呢一個亞洲金融論壇，即係出席呢一個即係午餐會。咁個午餐會其實當然啦，就係好多即係人咧都有出席。咁仲有咧，今年就請咗一位都相當具名氣啊，因為咧大家都知，舊年咧就美國就突如其來爆發一個即係銀行業悲啼嘅事件。咁啊，即係大家仲可能記得啦，記憶猶新啦，就係講緊例如呢一個矽谷銀行啊等等啦。咁呢一位嘅芝加哥大學嘅教授即係 Professor Douglas Dyer。佢就主要研究呢方面嘅，即係話點解會擠提啊，即係所謂 bank run 啊，點解會即係爆煲啊，金融危機啊咁樣。咁佢亦都攞咗諾貝爾獎，所以我知道佢會嚟香港，我就即刻覺得哇，即係小粉絲咁啦，好想聽下究竟佢喺呢方面嘅睇法。咁同埋喺呢個研討會當中，即係梗係好多妙語如珠，因為又會有答問環節。咁啊，即係同我喺即係坐埋一台啦嚇，即係食緊個午餐，又聽到啊教授講嘢嘅時間咧，咁啊真係啦，即係唔同國家嘅人都有咯。喺我隔離咁，亦都認識咗兩位即係媒體界嘅朋友，有法國嘅，咁亦都有女士嘅。咁啊，所以我就覺得啊，真係有嗰種氣氛就相當之好。咁啊，當然即係人真係好多，咁呢個都係令到我有個好好嘅感覺。咁所以即係其實客觀嘅事實就係，即係我哋香港啦，雖然係個股票市場咧就係相對地咧係疲弱㗎啦，但係而家又好翻啲啦。咁而第二就係話，純粹講我哋即係作為國際嘅展覽中心啊，亦都作為國際嘅金融中心啊，咁仍然係好多即係海外嘅一啲無論係即係傳媒界啊、金融界嘅朋友，可能係真係為咗呢一個活動特別嚟香港嘅，咁所以都係即係嗰種城市之都感覺就真係翻咗嚟嘅。 系咁啊，感觉好正啦！咁我估大家睇唔同嘅专栏啦，以至睇唔同嘅报道咧，都知道呢一位咧诺贝尔经济学奖嘅得主啦。咁好似头先 Dicky 咁样讲，我估你都即系过咗一个好饱满嘅中午啦。咁啊，除咗一个即系午餐会之后咧，即系其实都应该有好多嘢往后可能喺晨光嘅环节咧，可以同我哋又分享一下。不过咧即系。都要聚焦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港股啊连续升咗几个交易天啊，几好喎，咁啊，琴日升翻咧312点啊，吓，咁啊，以为佢成日都系咁嘅，开市嘅时候咧唔升唔升，或者咧直情咧有一种感觉会，喂，到头跌翻落去，好似争跌，但系咧佢最后临尾咧3点零两三点嘅时候，突然间又会出下力咁样啦，咁啊，港股啊重上16点啦，咁啊，报章系咁形容嘅，中特股发威，港股咧重上16点咁啊，16000从中可唔可以一点红咧？交俾啊 Dicky 去讲一讲，因为今晚美股咧，其实三大指数都继续破顶啊，做得好嘅，咁啊，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晒你。 系啊，嗱，应该咁讲啦，过去有段时间咧，就成日都外围升，我哋又唔跟啦，咁终于而家咧，我哋唔止跟，我哋个升幅咧就仲要大啲添，咁当然即系比极泰来式嘅反弹啊，都终于迎嚟一个。咁話曬咧，即係如果你話以即係喺5日嘅低位再反彈上嚟咧，幅度都相當之驚人。咁啊，記得咧，尋日朝頭早都講嘅，就係話，又都有個阻力突破得到，企得穩喺上高咧，咁就好啦。咁啊，大概係16000到16100嘅呢個位置。真係可以企穩咗喺呢度之上喎，衝破咗20天移動平均線，即係保利交通路中軸啦，即係我哋技術上嘅睇法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阻力嚟嘅。咁我真係企穩咗，咁所以成個市場氣氛咧都已經係好明顯地已經係即係扭轉咗啦，即係由之前哇即係極度恐慌嘅情緒，咁而家嘅中擺一下就擺翻翻嚟，去到即係未去到中間，咁但係咧就起碼咧就係改善咗好多咯市場氣氛。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過呢幾個交易天啦，其實即係 接二連三咧，都真係出咗好多招嘅。講緊內地啊，即係講緊淨係唔好講多，淨係講一個人民銀行咧已經夠曬啦。咁你諗下，喂，又同時間又降準啦，咁跟住咧又會有一啲即係經營性嘅物業貸款管理嘅通知，即係叫做幫下啲內房企業啦。跟住同香港金融管理局咧又有六項嘅即金融合作措施啦。咁啊真係再加埋亞洲金融論壇，好似就一下子咧成個氣氛咧又改善咗好多。咁所以我諗即係客觀嘅事實啦，即係你話會唔會有啲波動性咧？彈咗咁多，難免嘅。咁但係咧，即係叫做疲極太耐咧，甚至乎即係叫做揾咗個低位咧，呢、這個機會都相當之大咯。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就再加埋外圍啦，因為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咧，外圍投資市場氣氛都仍然係相當之熾熱。咁仲有啦，亦都係講緊呢一個，例如美國嘅經濟軟著陸嘅機會，基本上就非常非常之大啦。即係話喺就業市場又降温，通脹又降温。咁但係咧，見得到咧個經濟嘅表現咧，又比預期好喎。因為講緊美國嘅即係國內嘅生產總值，我哋講嘅 GDP 咧，2023年嘅第四季咧 3.3 比市場預期都高好多。咁啊，亦都雖然啦嚇冇第三季嗰個中值有4.9%增長咁勁，咁但係其實如果3.3%嘅增長，如果以美國嘅經濟嚟講咧，就都幾誇張下噶啦個增長。咁所以就真係軟著陸在望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即係股票市場咧繼續個氣氛咧就非常熾熱啦。當然真係升咗好多好多嘅，咁但係我諗即係過去我俾大家嘅一啲投資建議嘅睇法啊，即係話譬如話對於美股嘅睇法啊，咁甚至乎對於港股嘅睇法都叫做即係幸運地啦，都即係相當接近啦。咁所以而家呢一刻，既然港股嘅疲極太來，咁外圍咧就繼續即係高歌猛進咧，咁都會係一個即係相對比較好嘅感覺啦。 好，咁啊 ，Dicky 啊，同我哋咧再關心埋啊電能車板塊先。咁啊，你見到咧連日來咧港股升啦，賴低咗一個板塊，就係、 是、 咧電能車板塊。咁當然啦，裏裏外外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包括咧 Tesla 減價啦，咁佢自己都知噶啦。咁啊，琴日就即係隔晚美股時段咧，哇，跌咗接近成8-9% 啊嚇，咁啊都誇張嘅一個叫做 percentage 出現咗啦。咁啊，因為個減價潮咧就連續令到呢三日咧恆指就完全跑贏曬啦呢啲電能車股嘅咁樣。咁啊，但係好多朋友都即係睇到中呢個投資嘅看頭啦，就係、是、哇呢個板塊好似都有潛力喎，電能車咁樣。咁你見國產嘅電能車又可以慢慢咁樣傾銷全世界啦，咁都真係見到有個力度啊，同埋見到嗰、那個銷售層面好寬好廣嘅，又賣到去俄羅斯啊，連墨西哥都用我哋國產嘅電能車，咁都好威水。但係咧啲股價咧就一棍一棍咁樣跌落去咁啊，唔止主持人想問啊，連散户朋友以至神光聽眾，喂，電能車股喂幾時會？唔跌字啊，可以俾翻地板油啊，唔可以用地板油咯，因为电车唔系行油噶嘛，地板电啊，真系唔识讲啊呢啲。好啦，Dicky 交俾你去分析，唔该晒。 好啊，欧嗱，即系如果你话作为晨光嘅听众有听我同阿欧每朝即系星期四五喺度倾偈啦，又或者有睇我嘅专栏，有听过我嘅评论咧，我谂大家可能有个印象就系话，对于个美股七雄即系 Magnificent Seven， 我个人咧就最睇唔好就系 Tesla 嘅，我谂大家一定系记得我讲过类似嘅对白。近期嘅事添啊，仲要係咁好啦，咁啊即係又俾我即係叫做分析嘅睇法咧，就叫做睇啱咗啦，因為佢嘅業績差過預期，對於今年嘅業績展望都係差嘅。咁所以 Tesla 股價咧，哇，同 Nvidia 啊，同 Microsoft 啊，喺個七紅裏面咧，就即係參天共地啦。真係表現即係相對就比較差啦。咁當然原因頭先歐你都講咗啦，就係話因為 Tesla 啦就接二連三，亦都唔係淨係內地，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市場咧，亦都即係推出咗一個所謂嘅一個減價戰。咁你話係唔係減價戰咧？咁其實都係㗎，因為即係你要賣多啲車，咁簡單啲就係你一係就減價啫，係嘛？一係就有啲優惠㗎啦。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就即係牽一發動全身咧，就係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全球電動車嘅市場咧。就進入咗一個好白熱化嘅一個競爭嘅階段，特別係一啲相對入門啲嘅型號，因為咧即係講緊呢一間嘅即係話電動車嘅生產商咧，佢哋最主要嚟講生產嘅型號咧，即係嗱我唔幫佢賣廣告，但係佢主力咧都係得嗰即係幾個型號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以多用途車同埋房車咧，平啲嗰兩架咧。 就是賣的數量是大很多的。所以正正因為這個緣故呢，就是大家都會知道它主要來講呢，就是是一個相對比較入門的市場。那你說就是跟歐洲譬如德國的一些品牌的電動車呢，就不是構成一個很直接的競爭的。如果這個入門的市場，就反而呢就跟內地啦同埋其他一些比較入門的品牌呢，就帶來一個比較大的競爭。所以為什麼這段時間會是當 Tesla 一減價的時間呢，就所有電動車股都跌。當然比亞迪都跌，但是跌得來呢就跌得少一點。但是你說為小利呢，跌的幅度就真的比較大了。因為始終他們就會覺得哇，即是換言之，現在那個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之下，喂，如果現在舉個例還是未能夠出現盈利或者一個穩定的盈利基礎的話呢，那大家就不願意給太高的估值了。所以個別例如即是小鵬，為什麼他會個壓力相對比較大呢？譬如說相對比亞迪又會個股價呢又會跌得來都穩定一點呢，就基於這個原因咯。不過如果你問我呢，我覺得即是內地的自主品牌電動車股在現在這一刻呢，就都已經進入一個即是太弱流強的階段了，即是盈利基礎相對穩定的，那他們的股價表現呢亦都會比較穩定一點咯。 嗯，咁所以山股民呢又喺呢方面可以多做功课啦，或者即係睇到即係好似 Dicky 话斋啦，进入白热化嘅阶段，有啲咩强者可以留下呢，咁有啲咩弱者就会俾市场淘汰呢，咁呢个都系自然嘅定律嚟㗎，咁大家就多啲去观察啦。今个早上非常多谢今日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人董事黄德基先生呢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 系，多谢好。 Dicky 头先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唔该晒。 唔该晒，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好，拜拜。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Glass, I am flow Yeah 留阿拉丁身边英勇战斗，配上了你洁净加速破旧，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只不会罢手，变沙漠传奇 ，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唱起下跟你亲吻甜腻，颓废，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只不会罢手。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传说中的魔戒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快乐里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无论你。 Mike 曾比特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魔尖》。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将近八点半啦，同大家咧认真啲去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啦。今日真系有啲回暖嘅少少地嘅迹象，不过大家又唔好掉以轻心啊吓，唔好即刻攞翻啲背心仔出嚟着，因为咧其实今日都仲系冻嘅，但系冇过去嗰两日啊。朝头早八点零钟嘅时候同你讲嘅七度啊、八度啊，又话高地结冰啊咁样啦。今日嘅天气状况大致系咁嘅，今日大致多云啊，同埋干燥啦，早上系都系寒冷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大概19度啦，吹和缓嘅东北风啊，展望啦，周末期间咧早晚都系清凉嘅，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下周初咧风势就会较大一啲啦。依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仲有啊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4%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王毅说，中法都是有全球担当的大国，奠定了中法关系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携手前行的基调和底色。中法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有的是独立自主、敢为人先的精神共鸣，在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上，中法具有高度战略契合和广泛共同利益。他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的时代挑战赋予中法关系新的历史使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独立自主大国，中法理应秉承传统，展现责任担当，引领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今日是第一个国际清洁能源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不单止必要，更加是必然。他呼吁各国政府行动起来，加快转型。古特雷斯说，为了避免气候紊乱的最严重后果，并且推动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公平、公正、平等、迅速的方式，从污染严重的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变。各国政府需要改革多边开放银行的业务模式，令到可负担的资金流动起来，从而大幅增加气候资金。各国亦都需要最迟在2025年制定新的国家气候计划，规划出一条公平、公正的向清洁电力转变之路。联合国大会去年8月25号通过决议，宣布1月26号是国际清洁能源日，呼吁提高意识并且采取行动，以公平、包容的方式向清洁能源转型。加沙卫生部门说，加沙城一个救援物资领取点遭到以色列军方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150人受伤。死伤者当时正是排队轮候救援物资，批评以军对饥饿的民众犯下新的屠杀罪。哈马斯亦都批评以军蓄意和直接轰炸等候援助的民众是犯下可怕的战争罪。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袭击地点附近可以听到剧烈枪声和爆炸声，大量死伤者被送到加沙城希法医院。加沙卫生部门说，由于希法医院目前医疗物资短缺，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9， 日元 147.77， 瑞士法郎 0.868，加元 1.348， 人民币 7.171， 英镑对美元 1.27， 欧元对美元 1.084， 澳元对美元 0.6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1。 日经平均指数报35957点，跌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9.64美元，卖出2020.2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早晚清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63%，寒冷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顺业街咧，即系九龙货仓附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咁反方向去旺角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咁再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反方向去旺角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返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休憩处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返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休憩处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另外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断断续续的车龙呢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黎围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呢就畅通，九龙入口呢就去到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西隧而家交通都是正常。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呢就比较挤塞，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去到马场啦，去上水方向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好多时我啲学生我啲朋友咧，就不断会 send 翻一啲。我以前写过的歌给我，我每一次收到都有很大的感触，好像有一个厨师很出名的，他在他的法国餐厅里面做了一道菜叫做咸鱼白Hello， 我是郑国刚，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Purple 34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视像版，1月27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表演嘉宾包括叶巧林、欧子林。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星期五，梗系开心啲啦，就系对自己同埋身边人俾一个微笑啊！ 好啊，我哋笑咗，但系睇唔到你哦。系啦，你今日戴咗口罩，有咩唔舒服啊？ 唔系啊，鼻敏感啊。 哦，鼻敏感 都系唔舒服啊，鼻敏感 都系唔舒服嘅一种嚟嘅。 系啊，都好啊。礼拜五咧就叫做发放下正能量啦。大家见到对方系笑咧，个人都会开心啲 嘅。喂，呢个提醒好好喎。咁啊，对自己笑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多啲嘅能量啦，多啲正能量。但系如果你譬如从事啲服务性嘅行业嘅话咧，其实呢个微笑咧更加可以温馨提示大家喺今日嘅工作入边咧，只要你有个微笑，我发嗱呢一个真嘅。你对住人微笑嘅话咧，其实人哋都会对翻你一个快乐嘅笑容。 系啊， 其实开心嘅都系自己。 我见到有阵时有啲服务行业嘅朋友仔，可能做到太攰啊，因为我哋都惯咗几有礼貌，即系唔该前唔该后。 系啊系啊， 就算虽然我系买嘢啊，虽然我系一个消费者， 系啊， 即系买完又唔该晒你啊，跟住 系啊， 佢突然间静，即系佢唔俾任何反应你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几 odd 噶，即系我试过几次都系咁。依家 可能真系攰 咗啦， 你习惯咗啊？ 佢好 古怪啊！因為之前咧唔係，我記得早幾年咧，即係你同呢啲服務行業嘅朋友仔你講，譬如人哋遞餐俾你或者食啊，咁我哋好基本啦，我哋三個都幾有禮貌嘅，一接到嘢或者人哋 唔該 啦，唔該thank you thank you 咁樣咯，即係我通常唔該唔該 thank you thank you 講兩次啊咁樣，跟住佢完全靜咗啦，唔理你啦，好似自己。好 odd 咁样，我唔知点形容。 咦，但系茶楼嘅姐姐系会好啲噶、哦。 系啊，茶楼有礼貌啲嘅反而。 系啊，我佢俾嘢我讲唔该咧，佢哋、 啊、 会啊你好好啊咁样。 系啊，旧时我哋 好搞笑， 香港唔使净系讲唔使客气啊嘛。 系啊，你好好啊，真系好有礼貌啊咁 样。系啊，即系可能大家听到心机晨光第一线，你可以微笑之余仲讲声唔该，可能会。个力度再大， 抽远啊，系啊，抽远啊，或者你讲咗几句，譬如靓仔靓女啊，啲人又会觉得你嗰句唔该咧更加有心。 系啊， 咁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又可以，即系今日咧多一点微笑。 中国有一种传统嘅食品叫做萨其马，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呢？呢一款原来是满族的传统食品嚟嘅，究竟是点样发明？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You wouldn't admit that we were sick. And the air is thick with loss and indecision. I know my pain is such an imposition. Now you're running down the hallway. And you know what they all sa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Stop.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It's you losing me. It's you losing me. Stop. It's you losing m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It's you losing m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We be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古时候大家都会叫萨其马做满洲勃勃，有人甚至翻译佢成为金丝糕或者系糖钱。不过香港人多数都叫佢做马仔或者系萨其马。呢一个名字嘅背后其实系有一个好有趣嘅故事。清朝嘅时候，有一位中意打猎嘅满洲将军姓萨，佢每一次打猎翻嚟都要食啲点心嘅，咁但系又要求厨师每一次都要食唔同嘅嘢。有一次佢特登同厨师讲，想要啲新鲜啲嘅点心，如果唔满意，厨师就要自己食自己啦。于是呢一位负责整点心嘅厨师听到就好紧张。一个不小心就将也满了蛋液的点心炸到支离破碎，咁啱将军又系咁催佢，厨师一怒之下就话啦，杀咗嗰个骑马嘅，然后又急急脚咁样将呢啲碎咗嘅面皮拎出去，点知杀将军食完之后好满意，就问起点心嘅名，厨师惊魂未定就话啦，佢叫杀骑马，将军觉得同自己一样姓，又中意骑马。就索性变咗做萨其马啦！大家下次食萨其马嘅时候，都可以知道佢嘅历史，同埋珍惜每一啖美味嘅感觉啦。 张曼莎有呢首作品啊，《In Love in the Morning》。 晨光影城，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晨光警星邀请了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蔡子豪高级督察 Jimmy Sir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早晨啊 ,Jimmy Sir。 早晨啊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 Jimmy Sir, 今日我们的主题就是转数快可疑识别代号警示。要讲这个警示之前呢，不如首先跟大家重温一下什么是防骗伺服器啊。 好啊 ,Vicky, 网上骗案近年大增。好多时候市民因为缺乏可靠的途径进行事实查证，即是 fact check, 所以代入骗稿。为了帮助公众识别诈骗陷阱，警方去年推出一站式诈骗陷阱搜寻器防骗伺服器。2023年2月更加推出手机版防骗伺服 app, 伺是透视个伺，服是埋伏的服。顾名思义，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搜寻器看穿骗徒的埋伏，令市民不要受骗的。当市民遇上可疑网购买家啦、白撞信息、离职招聘或者投资邀请等呢，都可以在防骗伺服器或防骗伺服 App 输入对方的平台账户名称、平台账户号码、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网址、收款账户等，即时评估诈骗或网络安全风险。搜寻结果会以不同的颜色显示，其中红色表示高危有伏，代表资料同向警方作出的诈骗举报有关。橙色疑似有伏和黄色可能有伏，代表都有一定的诈骗风险。就算显示紫色未有记录，亦都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市民仍然要小心。 防骗伺服器话咁快就已经推出了一年有多了，那个成效又是怎样？ 是啊 ,Vicky, 截至2023年年底，防骗伺服器共有超过200万次的搜寻次数。当中有超过 16% 的公众搜寻结果显示涉及诈骗活动。防骗伺服 App 亦都一共有超过20万次下载，成功协助市民在进行网上交易前识别网络陷阱。 那防骗伺服器怎样帮到大家去提防骗案呢？ 事实上过去一年有多，有不少认识防骗伺服器或者已经安装了防骗伺服 App 的市民，在遇到疑似骗案嗰时，及时在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找到可疑的警示，因而能够力保不失，或者防止进一步的损失。亦都有市民怀疑家人或者朋友堕入骗局，就算屡劝家人都不能够说服他们相信自己正是被骗。例如很多网恋骗案和投资骗案的受害人对骗徒已经建立了颇深的信任，或者已经洗濕了个头，投资了不少的金钱，所以不愿意相信这个是一个骗案。全靠市民在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查询骗徒的电话号码、网址、收款账户等，并出现红色高危有伏的警示作为强而有力的证据，才成功令到家人或者朋友醒觉，识穿骗局，不再被骗徒所迷惑。 咁我知道其实係要上网或者下载个 app 先至可以用得到啊。其实会唔会好难用嘅呢？ 其实都好易用嘅啫。不过为咗进一步便利市民识别同诈骗有关嘅转数快收款账户，香港警务处、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银行工会以及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连同本港主要零售银行以及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喺2023年11月共同推出了一项防骗新措施，转数快可疑识别代号警示，我们俗称高危警示，即是利用警方防骗伺服器的资料融入转数快平台，向用户提供防骗警示。市民透过本地主要银行和电子钱包经转数快平台进行本地转账的时候，如果输入的转数快识别代号包括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和转数快识别码，同向警方举报的诈骗案件有关的话，并且在防骗伺服器标签为红色高危有伏，市民就会在确认交易的版面收到高危警示，提醒有关转账存在高度的诈骗风险。 Jimmy Sir， 你刚刚就提过网上骗案近年就大增，最近是不是很多骗徒都会用转数快来去收取骗款呢？ 是啊，骗徒会以不同的渠道收取骗款和清洗黑钱，例如在网上购物骗案，骗徒在社交平台等声称出售货品，并诱使受害人经电子方式支付货本。在投资骗案中，骗徒诱骗市民参与不存在的投资计划，并将投资本金经网上转账或电子平台存入骗徒的账户。2023年头9个月呢，警方发现有至少22000个转数快识别代号被用作诈骗或者洗黑钱有关的骗案。今次推出高危警示，相信令不少市民透过转数快给钱的时候会更加安全。 那市民需不需要下载又或者更新防骗伺服 App 才可以受惠得到啊？ 所有透过本地主要银行及储蓄支付工具经转数快进行转账的市民都可以从新措施受惠的。市民并不需要下载或者更新防骗伺服 App， 但有可能需要更新网上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的 App 的。 其实市民在确认交易之前收到高危警示，下一步又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相信有些市民最初见到防骗警示那一刻可能未必为意，或者就算见到警示都会半信半疑，然后向要求收款的一方，例如网店商家、网上客户服务员、网友等， 查询点解会出现警示，但根据警方的经验，例如受害人向骗徒查询或者对质，骗徒必定会以不同的藉口游说市民转账，例如被警方错误标签、银行记录出错、系统测试中、账户正是进行审批程序、账户被错误标签等等。当遇到这类可疑交易，市民应该立即停止进行进一步的转账，避免与疑似骗徒来到对质，或者致电警方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咁出现在高危警示的转数快资料，是不是都是跟诈骗有关的？ 放在高危警示的转数快识别代号都是经过市民报案，然后再经过警方初步调查，确认有刑事成分与骗案有关的识别代号来的。因此在高危警示机制下，标签的识别代号必然与骗案有关，所以见到高危警示真的不要赚钱。 如果转数那时候没有出现防骗警示，是不是即是百分百稳阵？ 就算在转款的时候看不到防骗警示，亦都只是代表未有市民就该转数快识别代号作出举报，以致识别代号未能标签在防骗伺服器的资料储存库里面。市民在转数之前无时无刻都要留意诈骗风险。 新措施除了在转数快那里推出，还会不会扩展到去其他类型的转账啊？ 目前可疑识别代号警示只适用于识别可疑的转数快识别代号，即是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和转数快 ID。警方和各持份者将持续评估并且审视整个系统的范围，并且适时向公众发布。我们当然希望可以伸展至其他的账户渠道，为广大的市民提供更多防骗的保障。 当收到警示信息之后选择进行交易而最终受骗的话，受害人又可不可以停止又或者取消交易呢？ 用户一旦确认转账，一般来讲款项便会实时到账，是不可以停止的。所以市民在转数之前无论怎样都要想清想楚，如果怀疑受骗应该尽快报警。 那防骗伺服 App 会推出一些什么新的功能呢？ 新版防骗伺服 App 预计在2024年第一季推出，新版本会有三个新功能，自动识别可疑来电功能，等市民收到与防骗伺服器标签为诈骗电话的来电时发出警示，市民可以选择接听或者收线。自动识别可疑网址功能，等市民浏览的网址域名同诈骗或网络安全风险有关时候发出警示，市民亦可以选择继续进入网站或者退出。如公众遇上疑似诈骗来电、网址或短信而没有损失，都可以透过举报平台向警方报料，警方会进行自动分析同埋适当标签在防骗伺服器的资料库里面。想知最新消息，请密切留意警方同守望者平台的资讯。 嗯，收到晒。咁 Jimmy Sir， 最后有冇啲乜嘢想同市民呼吁噶？ 警方喺度作出呼吁啊！如果有怀疑，市民咧应该进行详尽嘅事实调查，例如查核网站或社交专业嘅开设日期啦，用户搜寻器揾出聊天群组嘅名称啦、电话号码、收款账户系咪有负评，利用防骗伺服器或防骗伺服 App。输入网址、电话号码、社交账户名称等评估诈骗风险，或者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今日真系多谢晒 Jimmy Sir 嘅分享，这个崭新嘅防骗警示一定会帮助到市民识别涉及诈骗嘅转数快账户。网上世界充满陷阱，当大家遇到一啲唔肯定系真定假嘅短信、电邮或者来电嗰阵，甚至是遇到一些可疑的网友，记得不要咁轻易就咁俾钱又或者交心，应该要留意高危警示，转数前要醒啲。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咁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告发佢，但觉咗佢。 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那位，贪心会害你一世。 早晨，早晨，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啊，升242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连续五个交易日咧创新高啦，收报咧4894点啊，升咗25个点指啦。纳斯达克指数都升，升28点啦。咁啊，微软啊 ，Microsoft 咧收市市值咧首次达到咧30,000亿美元啦吓，亦都创新高嘅。港股 ADR 咧要跌啊吓，咁贴 CD 啦，同大家跟进下咧。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低水100点啊，睇嚟今日咧就应该会低开噶。不过唔紧要，有冇机会低开高收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咧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大壮开咪入面继续邀请到大壮咪嘅。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今个星期嘅天气真係提提震喎。 係呀，我住处呢就望到上去呢大帽山顶㗎喎。 係。 不过好似唔俾上喎。 哎呀係喎。 镜呢又冇话咁靓呢可以影得到上去睇係咪真係上面。 结咗冰系啦系啦，咁啊，亦都冇咁好气，冇咁好力啊！啲人啊徒步上去嗰啲真系拍烂手掌，点解有咁嘅勇气？ 我哋有心人啦，系啊，小白咁壮健都冇上就我啲老人嘅更加唔敢啦。 小弟翻工，小弟要翻工。 天气冻啦，不过睇下啲新闻都心寒嘅吓。 嗯嗯， 咁啊见到系高等法院啊，宗案件。咁就係2021年嘅時候咧，相信好多聽眾都有印象咧，董福道嗰算咧，就有宗係的士咧就係、是、意外啊，咁啊搞到係兩死咧，就係、是、4个重傷，即、就、係、是、嚴重受傷啦。 係呢單我都記得好清楚。而家每逢我本身大埔居民啊，我每逢過身呢一條馬路嘅時候咧，我的而且確到今日都仲警醒住自己，一定要左望望右望望先得。 係啊，猶有餘悸，因為嗰個馬路，尤其是係。有啲人係去中意去大埔街市買下嘢 嘅，係啊係啊係啊， 嗰度噶嘛，咁啊亦都咧係今次咧就係、是、告咗，唔淨止咧以前聽啲交通案都係危險駕駛咧引致死亡嘅，咁、但係其中而家兩個死者嗰兩條控罪咧係告咗誤殺罪嘅，咁亦都係被告人咧就全部咧係六條控罪就認曬啦，照報道就係、是、啊。咁咧就主審法官啊，陳慶偉法官啊，陳官都話：咦，即係過往好多時都係危險駕駛咧，引致死亡㗎。咁、今次就告咗呢個誤殺咧，都將案件押後咧，叫雙方嘅大狀咧，就翻去攞翻啲嚇案例、如果本港之外咧，就睇下有冇其他各地、世界各地嘅。案例咧就俾法庭去參詳嚇，咁樣判法 嚇。我哋啲凡夫俗子啊，我就真係好唔明啦。其實真係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都經常聽，但係做咩都講。點解無端端會轉咗會誤殺嘅咧？ 嗱，我睇翻報道就話，開頭咧本來咧即係都係告啲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嘅，啊，不後來咧就將佢咪叫 upgrade 咗咧嚇。升格啊，就去到誤殺。咁啊，香港啲市民都知啦，有謀殺罪啊、誤殺罪咁啦嚇。咁你好簡單嚟睇誤殺罪，又分開啲叫做係 自愿啊嘛，唔知点译啦，即系即系 voluntary 吓，亦都有啲叫不自愿嘅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吓。咁呢只咧，我相信就系所谓不自愿。不自愿就唔系话好似字面中文咁理解，即系我唔自愿被逼，唔系咁嘅意思，系分类嘅名称嚟嘅啫。当中包括一种咧，就有时候你见告嗰啲医疗失误嗰啲咧，咩去做整容整到 抽脂啊咁样嗬。 咁嗰啲係有牌醫生嚟㗎嘛，但係佢喺手法上呢俾人哋話佢呢係英文就唔知有冇讀錯 grossly negligent， 即係超級疏忽啦，極度疏忽啦咁樣。咁另外一個情形，如果可以係告到係誤殺嘅呢，就有啲叫所謂叫做係 unlawful 啊，同埋 dangerous act， 即係啲非法同埋危險嘅行為。咁我理解就是今次個的士司機呢都六十幾七十歲啊，俾人哋告呢條呢就係、是、嗰個誤殺嘅時候嘅基礎呢，就話當時嘅行為呢就係、是、非法啦同埋危險。咁睇返嗰個報道出嚟嘅案情呢，就係話佢當時係有將架車呢，因為所謂俗啲講咩抽頭啊，即係想爬頭啦，就拉咗過去對面線，然之後先翻嚟。咁啊，當中應該就失控啦，咁啊鏟咗上嚟呢個行人道上面啦，係嘛？咁啊，亦都睇到就係主審法官陳官都問咧，即係求情嘅時候啊，點解啊被告會咁咧？咁嚇，咁啊睇翻啲報道咧，辯方嘅大律師就係似乎話佢哋都攞唔到指示好，或者係得唔到解釋都好啦。咁所以陳官就睇嚟睇去咧，都係一個字咁樣。咁呢個字咧，佢就唔知係咩字，因為報道冇講到咧係中文定英文嘅審訊。中文報紙咧就話快。咁英文報紙咧睇到就 hasty。hasty 就唔淨係快喎，係急喎。咁有時候我哋咪講話就話唔使急，最緊要快。咁呢次就唔知系咪真系快啦，即系快啲去坐花厅啦。咁但系显然咧，有可能系急嘅。 咁啊呢啲即系关于误杀嘅，其实都有好多学问喺入边。 即系再研究就当然有好多嘅篇章啦。不过如果讲翻你嘅驾驶态度咧，我哋都喺呢处都系不止一次去提及，就系、是、点解即系有时候香港虽然系生活紧张啦，但系往往我哋见到啲驾驶者咧。出咗意外咧，無論你喺街度睇佢哋駕駛，或者係而家網上咧好流傳啊，好多鋪天蓋地好多唔同嘅片段啊。其實嗰個出事嘅問題都係嗰個急字，好似大家對於忍讓啊，即係架車嚇拖拖慢咧，就好似好有困難咁樣嘅。 係咁，所以我覺得今日開始，我諗香港朋友大家駕駛嘅時間咧，可以嘗試下一樣嘢，就係、是、就算啱啱轉咗做綠燈咧，都只不過係一秒鐘嘅時間，前面架車唔開，都唔好逼住，起碼俾幾秒時間人哋慢慢踏翻著架車，慢慢行咁。其實有陣時生活節奏放慢啲，可能大家都安全啲啊。 其實如果你講翻咧，佢哋駕駛出現嗰啲模式咧嚇，無論係切線啦、无论是跟车太贴这些，其实都是数到很多个出来的。我们见到有时候呢，就譬如那些人字形是吧，识中文就知道、或者调转的 Y 字形的路呢、两条就叫 merge 合并一条。 是啊 本来是政府的广告啦，左边的波就红色，右边波就绿色，那么红色波绿色波就轮流行咯。咁但系往往就喺啲交接位見到咧，其中一邊嘅司機咧就所謂叫咩偷雞，唔知偷得幾多。咁啊黐住自己前面咧架去咧，就唔俾右邊嗰個入嚟。 係啊，掹跟得好貼噶。 尤其是有啲咧就你知啦，車嘅形狀啊唔同啊嘛。有啲警察咧，我哋叫做 LGV Light Good Vehicle， 即係嗰啲小型麵包車仔咧，嗰啲輕型貨車咧，可能因為個司機位正就貼近嗰個玻璃，即係佢前面唔會有成張床咁大嘅車頭噶嘛，咁所以個控制距離咧易睇啲啊，咁佢就黐住前面咯，唔俾入邊入咯。咁其實好多年前試過一次咧，就係又係咁左右咧，佢唔俾入咧。右边架车咧就同左边唔俾人入嗰架车咧碰埋一齐，咁当然啦，就睇嗰个表面咧，画一啲 硬嘅图表就系睇到就依呢架车右边一架切入嚟嘅时候咧，后边嘅车撞到佢咧， 嗯， 就会啊，当时就话右边一架唔啱啊嘛。 嗯，因为通常大家有讲法就话小路出大路，小路车要让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佢亦都系喺初级法院审讯时候被定罪嘅。 嗯， 咁啊，当其实上诉去到亦都系陈庆伟法官嗰处咧。佢就睇落去就係睇下整體啦，咁佢係應該係一左一右大家守規矩行㗎嘛，咁、 嗯、 你有一個唔守規矩呢係會令到另外一個司機呢有一個合法嘅預期呢諗住你會讓，點知你冇讓呢咁、 嗯 哦、你唔可以話佢不小心喎、哦、即係嗰件案件嚟講咁所以啲案件呢都係靈活嘅、 哦、即係嗰個小路出大路一定要讓呢啲呢就大家最緊要都係睇返實際嘅情況安全先係第一啦 啊，咁但系即系以礼待人诶，几时都好啲嘅。 咁系啦。 啊，讲到如果而家咧检控当局咧，啊，即系对于嗰个控罪系即系提升咗吓，认为考虑可以告啲更严重罪行嘅时候咧，即系大家要更加小心诶、留意自己驾驶啦。 嗯嗯。 咁啱啱日前咧，咁啱车个阿律师咧就去赤柱啦吓、啊，去睇睇啲囚友嘅时候，一上车讲开啊电车咁、啊、样。咁原來佢都好似唔係好知咧，就係好多時咧，而家嗰啲車咧係裝咗呢啲所謂 dash cam 啊、car cam 呢啲咁嘅東西咧。啊，好多時發生咗意外之後咧，啊，咁警方嘅調查過程裏邊咧就會取走裏邊嗰啲片段啊。 嗯。 咁好多時就揾係政府化驗師，當然係即係負責呢方面個科啲人啦。 嗯。 就攞住啲片咧係做好多計算嘅。 嗯。 咁、啊、當中就可以用個片去計算翻。个车喺意外前嘅车速啦、 嗯 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可能揾翻嗰个阿化验师咧坐上个车嗰度、 嗯， 啊，将当时即系揸翻去嗰个现场嘅位置咧、 嗯， 去揾翻呢啲假人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器材协助咧，计算啊当时个司机啊，即系嗰个被控告嘅司机啦，后来吓、啊 嗯， 当时个视野咧睇到啲乜嘢， 嗯、 啊，然后譬如你好似真系打仗咁。啊！碰撞嗰下叫零啦吓，咁 zero point 计翻转头咧，褪翻转头0.19秒吓，啊0.76秒吓，1.74秒啊，呢嘢时间咧，呢个司机可以睇到啲嘢嘅。咁、 哦、 佢当佢发现个司机其实咧有若干次机会咧，系可以睇得到嗰、那个，譬如系大家嚟是撞死咗个人嘅死者啦吓。咁、而佢依然咧系驾驶啊，冇减速啊，咁咧，啊，咁啊，可能咧分分钟就告佢，唔单止系不小心驾驶， 嗯， 告埋佢危险驾驶添。 哇！所以即系我哋驾驶人士啊，其实每一秒钟咧喺上到庭上边咧，都系计到凹凹陷啊，计到好尽噶吓。咁我哋就谂咧，就一秒两秒冇嘢，冇嘢就冇嘢。如果真系有事嘅话咧，咁啊真系会发生好大件事啦。 啊，系啊，有时候啲人一见到个绿灯都未转。就已經是俾油嗰只咧，咁、嘅時候，譬如係嗰個主控官就陣啱曬啦，問佢誒聲，你咪好急啊？咦，你唔急啊？點解都未轉綠燈，睇到個儀器咧，你已經開車啦喎？咁，你點答佢咧、 如果個官咁問佢咧，我諗如果作為當其時嘅駕駛者，都只能夠搖搖頭，就慨嘆自己點解係咁急咯，冇辦法。咁所以大家喺驾驶嘅时间啦，最紧要咧安全先至系第一啦，唔好等呢一个嘅意外酿成咧，先至嚟后悔啊！好，唔该晒大众咪， 好唔该晒 ，OK， 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俾大家估下，喺荷兰入面究竟有啲乜嘢嘢食，每日都会浪费咗70万条嘅呢？原来就系面包啊！面包系荷兰嘅食物垃圾之冠，每日都会抌大概70万条，而通常啲面包下咗架之后就会送到郊外转制成为羊牛嘅饲料。但系最近就出现咗3间嘅烘焙坊，开始实践旧面包回收再生计划。希望将呢啲面包可以制作成为新鲜嘅面包，而回收唔新鲜嘅面包，第一步就系要去除过敏源，即系芝麻、坚果以及系肉碎等等。 而剩咗落嚟嘅面包就会将佢搅碎成为回收面粉，重新成为烘焙嘅原料，而多数都能够再造成为一种特殊嘅酸种面包。呢种酸种面包仲系相对容易消化嘅面包嚟嘅，有咗呢个方法之后，咁就唔怕浪费啲面包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上李宗盛的作品《生命的源头》，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一月二十六号星期五嘅朝头早，梗系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六点半有讲讲香港二。 冇错啊！咁啊，呢个节目咧，每一集都邀请唔同界别嘅专家同埋领袖咧上嚟分享佢哋独到见解，等我哋咧学多啲嘢嘛。今晚我哋就邀请到咧前律政司司长，亦都系本身系香港资深大律师嘅郑若骅，佢会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咧，香港作为呢个国际仲裁中心，点样发挥独有嘅优势去支持"一带一路"。 同埋推動呢個區域經濟合作以及發展嘅。想學下嘢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六點半講講香港二啊。 都知道一帶一路係國家嘅重點政策啦，究竟香港點樣係可以 support 到，甚至點樣可以喺呢個一帶一路入面得益呢，就記得留意六點半嘅講講香港二啦。去到十點半嘅閃耀吧中華文明，今集講啲咩呢？ 今集咧，主持人啊陈坤啊，继上个星期睇呢个秦始皇个陵墓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咧挖深啲。我哋上个礼拜睇过兵马俑啦，就知道兵马俑咧所谓千人千面，即系原来只只个样都唔同嘅。咁啊，今日继续同大家睇真啲啦。原来咧呢啲兵马俑个个样同埋造型啊、动作啊、件衫都有少少分别。佢究竟咧呢啲人系真系嗰啲创作陶泥专家咧，系凭空谂嘅，定系真系根据当时秦朝嘅人嘅样去做嘅咧？咁另外咧，即系除咗我哋见开嗰啲兵马俑咧，就盔甲拎住兵器噶嘛，所以叫兵马俑啊嘛。但系原来考古学家发现咗有样嘢叫做百器俑。即系一百种戏就系戏剧个戏啊，佢哋啲造型咧就系戏服嚟嘅，咁啊佢亦都冇揸住啲武器嘅，咁啊究竟系咪代表住宫廷娱乐嘅咧？系咪演艺人嚟嘅咧？嗰啲俑，咁啊另外仲有一种叫做文官俑，顾名思义系文官嘅造型嚟嘅， 系， 咁啊究竟秦俑里边有除咗有兵马之外，又有呢啲百器俑、文官俑，究竟系搞乜嘢嘅咧？咁啊今晚我哋邀请到呢个秦兵马俑研究嘅学者咧，同大家一一讲解一下嘅。 哇！呢、這个真系好睇、啊，尤其是阿蔡，你都系冇见过真正嘅兵马俑噶嘛？系 啊，透过呢一个节目可以睇到更加多啦。头先亦都睇咗啲资料啊，原来咧点解即系佢哋讲嗰个丧葬文化咁大啊？即系点解秦始皇要搞到咁大，要搵咁多兵马俑呢？原来系嗰阵时咧为咗一统天下咧，即系佢哋有嗰啲行周礼噶嘛。咁就话啦，啊，周礼入边已经讲过明啦，你死嘅时候咧 ，suppose 应该系要有几多嘅陪葬嘅。咁但系嗰阵时咧，为咗系彰显佢千古一帝嘅感觉咧，佢系特登超越咗周礼嘅。 哇！即系专登做多啲显示自己嘅派头啊！ 冇错啦，原来呢一个系当其时嘅一个叫做风潮咁样啦。每一个君主咧都系会尝试去超过呢个周礼嘅。咁当然啦，秦始皇就用一个叫兵马俑啦。我想睇下实际上佢系点样摆 嘅。 系啊，点解佢会知道系摆系即系用 X 光照出嚟啊？ 系嚟，我都唔知道，真系好特别。 系啦，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闪耀吧中华文明》啦。咁啊，转一转时间，我哋去到1月27号星期六嘅下昼2:50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有一场好波啊！香港超级联赛2023-24年度嘅，咁啊，港台电视32，听日晏昼2:50会同大家直播。咁啊，话说香港足球队咧喺呢个亚洲杯虽然系出局啦，咁但系。真係博盡無悔，睇到佢哋打出呢個熱血啦！咁啊，所以我哋繼續支持下香港嘅足球，支持下香港嘅本地足球員啦！咁我哋港台電視32聽日會同大家直播大埔對香港 U23 嘅賽事，咁啊一齊為佢哋打打氣啊！咁啊，但係呢個節目咧，因為版權嘅限制啦，咁啊淨係得電視直播嘅啫。就冇網上直播同重温嘅，咁大家要睇呢場好波，記得留意我哋港台電視32啊！ 冇錯啊，如果睇唔到電視都可以去現場，咁我見到依然喺大埔運動場，我屋企附近啫喎。 哇，咁你不如親身落場睇咧？ 係咯，我係住喺大埔嗰邊噶嘛，咁我可以真係睇一睇，未試過真係去到球場睇真正嘅足球比賽啊！咁如果大家係啊有興趣，就記得2:50，除咗去到現場之外，亦都可以留意港台電視32嘅香港超級聯賽2023-2024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起访问泰国4日，并且将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会晤。发言人汪文斌话，经中美双方确定，王毅将会在曼谷同沙利文会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招待会。王毅说，中法都是有全球担当的大国，奠定了中法关系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携手前行的基调和底色。中法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有的是独立自主、敢为人先的精神共鸣，在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上，中法具有高度战略契合和广泛共同利益。他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的时代挑战赋予中法关系新的历史使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独立自主大国，中法理应秉承传统，引领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内地今日开展为期四十日的春运，第一班北京地区的高铁列车清晨5:34在北京西站开出。中国铁路北京局预计，春节期间发送旅客3913万人次，较2019年升大约14%。春节前的高峰日估计在年28出现，至于节后高峰日预计下个月25号出现。国铁北京局话，为了满足春节期间的需求，铁路部门积极增加列车开行对数，期间一共增开231对列车。当局话已经针对性咁做好防冰雪安全措施，如果因为暴雪等天气造成列车停运，铁路部门会第一时间为旅客发送信息提示，并且建立交通接驳保障联动机制，协调地铁、公交等部门加强信息沟通，维护站区秩序。加沙卫生部门说，加沙城一个救援物资领取点遭到以色列军方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150人受伤。死伤者当时正是排队轮候救援物资，批评以军对饥饿的民众犯下新的屠杀罪。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袭击地点附近可以听到剧烈枪声和爆炸声，大量死伤者被送到加沙城希法医院。加沙卫生部门说，由于希法医院目前医疗物资短缺，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早晚清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4%，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88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1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8.4跌2.4，药明生物31.9升0.9，阿里巴巴72.25是跌了1.01，是阿里巴巴啱转了72.25是跌0.1，中国海洋石油14.72升2.8，港交所249升4元，比亚迪股份193.1跌5.3，中国平安34.5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7.64，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8，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 日经平均指数报35,901点，跌335点。港金报18,8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31美元，卖出20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先讲交通意外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咁都系未清理好噶。咁车龙都去到外东村噶啦。咁现时咧，东隧去港岛咧系要间封噶。咁睇一睇东隧嘅去港岛嘅龙尾啦。咁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咧就去到汇景花园。咁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去到洪天路。咁仲有丁九桥出九龙桥面快线咧，曾经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嘅车龙去到大榄隧道九龙出口。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东隧去港岛重复一次啦，现时咧系要间封噶，龙尾系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稍为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观塘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稍为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是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門公路出九龍近小欖車多，車龍去到哈羅國際學校。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咧富泰村都稍为系车多繁忙噶，咁车龙系去到洪天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小豪湾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原曲是属于当时非常之红的一对摇摆乐队 Supertramp 的 The Logical Song， 不过今时今日这个翻唱版本更加合时宜啊。When we were young。原曲就是属于 Superdram 的经典 The Logical Song， 不过今时今日有这个特别的混音版本，来自法国的 David Guetta 再加上 Kim Petras。 When we were young， The Logical Song 这个礼拜上升到亚军宝座。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在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就咁样保持正常呼吸， 我唔得噶。 我一落水我就呼吸唔到噶啦。 虽然被困嘅丁丁丁终于被救援队所发现，但系恐惧潜水嘅佢，最终可唔可以跟随展眼一齐逃离险境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视像版，1月27日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表演嘉宾包括叶巧林、欧子林。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早晨9:42，继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还有寒冷天气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14度气温，直播室里面有阿欧、船仔和小白和听众朋友一起倾偈。早晨早晨 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是我们接通了电话就是 Macy。 早晨 啊，小白船仔。 哇，好开心啊，你是不是有开心的事跟我们讲一下？ 是啊，今日是我爸爸你满98岁生日， 生日快乐， 祝佢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健康， 系身体健康，福如东海， 东海就比南山，南山系系啦系啦， 即系祝佢哇，真系好好厉害，今日佢会点样啊？即系会唔会大排宴席 啦？系嘛， 即系同啲 friend 一齐啊，啤啤佢，唔好啦，老人家唔好啤啤佢，同啲 friend 一齐开心佢， 系啦，叫埋多啲朋友一齐去贺寿， 系啊，系啦。会唔会咁啊？ 冇啊，今晚喺出去食饭，系啦，一家人四代同堂一齐食饭，系啦， 真 系 好幸福啊！喂，温度即刻变翻24度啊！咁暖粒粒，落也融融嘅一个画面出现咗咯。 不过而家都系14度啊！ 今日都好好，好暖。 系啊，今日暖咗好多啊！因为你哋嘅热情令到天气都改变啦，知唔知啊？ 多谢你祝福。 Macy，我想问咧，四代同堂咧要摆几多围噶？我想问，同埋你哋今晚。是都会吃中菜啦，咁啊个菜单系咪咧？你爸爸咧亲手去写，因为咧啲老派嗰啲长辈咧好中意，哎我去酒楼同个部长写啲菜单先，睇下食咩先，会唔会系咁样啊？ 唔会噶，系我哋拣 嘅 啫， 你哋拣嘅咁样。 系啊，系啊。 几多围啊？我想问。 我哋系两围嘅啫，系啦，系啦，系啦，都够噶啦，够热闹噶啦， 够梗系够啦。 啲父老朋友啊，系啊，有长者有小朋友，啲小朋友可能。好细个啊！你仲要有啲姐姐喺旁边，仲要喂食嘅阶段啊，会唔会系咁噶？ 咩 事？ 冇啊，个个都系自己凑嘅，啲侄孙嗰啲，啲我哥啊嫂嗰啲帮手凑嘅，系啦系啦系啦， 孙添啊！哇，呢啲 系啊，我已经系升咗咧做姑婆好耐嘅。 咁啊，笑得开心就大笑个姑婆， 梗系要啦呢个心 啊，系啦，系啊， 咁啊，喂，升咧好啊，喂，嚟紧啊，依家爸爸生完日之后咧，就转个头啊，转个头有团年啊，团年又派利是，今年系嘛吓，阿姑婆吓， 阿姑婆，姑婆未有资格啊，姑婆， 系啊，你长辈 就派噶啦，话俾你听。 姑婆， 你德高望重嘅姑婆你。 我细个啊，25岁嘅时候俾人叫 O 哥啊，我都要派封利是。 系啊，你仲有个婆姐跟住喺后边。 系啊， 系啦，我知你本身都好年轻嘅，不过咁样有个长辈嘅身份喺度就要派啦。 电台就 系 咁噶啦， 系啊， 长幼有序啊嘛。 咁梗系 啦，我哋最尊重呢个中国传统文化。 冇错冇错。 所以有一日船仔咧变成船姐嘅时候就算佢咧24岁咧，佢都要开始派利是。 咁梗系要啦， 系啊！ 佢把声好甜啊， 系啊， 多谢你 嘅， 系啊，真系噶。 船仔咧， 你今日做好事 喎。你有冇见过船仔嘅真人啊？ 冇啊， 冇啊。 船 仔现真身，快啲！ 船仔系其实几靓嘅，几标致嘅啲五官。 哇，多谢你嘅咁好口 嘅。佢咧要早少少瞓觉， 系 咁咧肤质皮肤方面好啲咧，呢一样咧就可以令到咧佢成为咧女神嘅级别啦。 咁梗系啦， 即系。太啲後生女啊，捱眼瞓捱得多啊，掛住煲劇啊， 係 啊，可能掛住碌手機，呢個都係。 後生係咁嘅，一定嘅。 一定係咁嘅，係 啦。 本身個底韻啊，真係幾好嘅。 嗯，係。 加油啊！ 咁啊， 幾時靚女一名點都 keep 到嘅？ 係啊， 係啦，係啦。 幾時有啲咩生日嘅祝賀同阿爸爸媽媽睇電乜電乜講啊？ 其實仲有啲同學啊，屋企人 可以啊。 咁我讲咗先啦。 好啊，正讲。 咁一月三号咧就系我同学阿刘亮两公婆同一日生日嘅。 嗯。 七号就 Leon， 十三号就系我儿孙女文文。 嗯。 22号咧就系我同事 Queenie。 系。 同埋 Eva 个女都系同一日生日噶，就个旧同事 Wendy。 嗯。 27号即系听日咧，我个侄孙女月希生日。30号就侄细阿伟。咁21号咧就系我大嫂，佢之前做咗小腔手术，咁都顺利嘅，咁希望佢早日康复啦。 咁好啦，系。 咁2月12号咧就系侄孙，我又系阿楠楠生日。2月14号咧就我侄女维维同埋有个同学嘅轩正生日嘅。 系。 咁呢度就要祝我妈妈新年龙马精神， 系 身体健康啦，系啦，佢都91岁噶啦，咁啊都好。佢都好好成日照顾我哋嘅，咁好感谢佢咯，喺度讲声多谢佢。 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佢哋嘅养生之道系点样？可唔可以等我参详一下？ 其实冇噶，好简单嘅啫。我哋屋企人又唔会食补品，又唔会食呢即系话食好多好嘢嘅，系真系好简单。早睡早起啦，我爸爸就系，我妈就夜睡早晏起嗰啲啦。 哦，即系总之瞓够咁多个钟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哇！听到呢时把声咧，真 系 好开心 啊！一定系好有爱嘅屋企咧，先系大家都咁高手啊嘛。 系啦，咁啊，希望佢哋最紧要健健康康啦。大家都系，你哋都系啦。 系啦。大家都话咁啊，同你讲声新年快乐，新年进步先，即系拜个早年， 真系龙马精神啊！ 我哋仲有十零廿日就过年，我哋同华南地区嘅听众朋友拜个早年啫，唔系呢个讲笑， 同埋美加嗰啲都要啊！ 今日听歌， 多谢晒你，系啦， 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系啦，大家都身体健康， 好多谢姑婆， 多谢晒， 拜拜。 相逢，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恨，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我跌断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怨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煲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人生有好多格言，其中一句成功人士的金句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好认同呢一句嘅说话噶。 家燕姐有个 API 都系讲呢句。 系啦， 办法总比困难多。 啱嘅， 大家好，我系薛家燕啊。 系啦，咁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因为我都諗返起，當我哋要煮出一味嘅菜式嘅時候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正直就係因為有咁多唔同方法，所以就算係同一道嘅餸菜啦，我哋同樣嘅材料其實亦都可以烹調出唔同嘅味道。咁關鍵就係因為就正如呢一個辦法總比困難多嘅道理一樣，咁同樣嘅素材亦都可以烹調出唔同嘅味道。咁今日呢唔係想同大家講啲好特別嘅餸菜，只係想同大家講薯條。 薯條 薯條 薯条 咖喱汁，莫非系 唔系咖喱汁？咁但系薯条，我哋好多时如果唔系自己煮添，仲系要，仲系我哋喺街买嘅薯条啦。咁当你拎到翻屋企嘅时候，可能譬如有啲听众好似我咁样住得远嘅，咁啊翻到屋企嘅时候，薯条淋晒。 哦，莫非你有方法令到啲薯条？ 实在有几亿个唔同将薯条翻译嘅方法，有啲谐趣啲嘅，我冇试过呢个谐趣嘅方法。咁就攞翻一啲美式嘅外卖嘅纸袋， 系搵风筒。 揾風筒，這個我冇試過，你有冇試過？ 我都冇試過。 既然你知道，似乎你試過先。 但我有聽過，因為有話擺個風筒就即個紙袋喺度啦，然後咧就將個風筒包個紙袋入邊吸實佢，咁啊吹 咁樣。 吹完之後咧，佢就會漲翻噶啦。 係啦，我自己就咁聽嘅時候，我覺得佢雖然佢會漲翻，但係由於薯條上面亦都有啲油喺度嘅，咁嗰啲油咧，如果咁樣吹嘅話咧，就好容易只係一個強風吹係風乾翻嗰個薯條，而嗰個硬度咧應該係風乾嘅硬度，而唔係變成咧脆。脆口的硬度，所以我觉得个分别咧，应该会喺呢一度啊吓。咁但如果你话我攞住啲薯条，真系想翻热嘅话，其实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咁我自己亦都试咗唔少。咁其中一个咧就是、最老土嘅方法就系用翻个 pan， 正正经经攞翻一个 pan 仔，即系嗰啲镬仔去到整。咁但系点整咧？咁嗰个镬咧，亦都唔系话一般，譬如生铁镬。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用嗰啲 比較厚身少少嘅鑄鐵鑊個效果會理想啲嘅。咁啊，鑄鐵鑊你就先加熱咗佢啦，然後就放少少嘅油喺嗰度先。咁由於咧，我哋想喺個鑊嗰度咧就幾快嘅速度就已經令到佢可以幾高温。咁所以譬如係大豆油啊、菜籽油啊、粟米油呢啲咧，其實都可以先放喺嗰度。然後咧放咗落去，你發覺佢一熱啦，你就可以將個薯條咧抌落去。咁抌落去嘅時候咧，咁啊亦都先等佢炒一炒先，等所有嘅薯條嘅面咧。佢哋嘅表面面積都可以咧，就係沾到啲油，然後咧就等佢大概一分鐘到，再加多一次油啦。咁薯條已經全部沾滿曬油，你再加多一次油嘅時候咧，你就先 hold 住佢一分鐘。一分鐘你再反轉一次，亦都確保佢每一個面咧能夠熱。咁如此類推，你只係需要三分鐘，即係你轉炒佢三次嘅話咧，唔使好，唔使超級大火啊，中火至細火，總之個鍋咧 keep 住佢熱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咁啊好處咧就同頭先風筒嗰個咧就不一樣啦，因為風筒佢吹到個表面乾，就正如我哋風乾個道理一樣啦。咁但係今次你炒翻熱佢，即係你亦都係外部加咗啲力量，加咗啲油落去，咁所以佢可以充分令到個薯條表面咧有翻啲油香喺度。 呢個 skill 幾好啊，因為近排咧天氣凍咧，有陣時你叫啲外賣啦，咁有啲薯條漢堡包嗰啲外賣，即係你翻到嚟咧淋到咧，或者凍到咧，根本你都唔想食嘅喎。 係啦， 但係就越嚟越邪惡咯。 系啊，因为越嚟越多油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就用微波炉，微波炉就最唔建议嘅，因为只系得一个效果就系淋晒咯，似食薯仔。 我的享乐时代。 文雪约咗一班大学同学食饭啦，本身谂住去旺角揾一啲好嘅餐厅，最后尾咧，哇！因为我就去大学 canteen 食饭，有一日就夜晚一个人去食啦，我发现每一台都食紧鸡煲。 系咯，点解 canteen 可以食鸡煲嘅？我有少少唔理解，我都见到你 IG story 有 po， 每一个人都食紧鸡煲，好香、啊。咁我就觉得唔得啦，听日咧一定要同我班同学转场，由旺角变翻我嘅学校啦，咁样。于是就去咗食鸡煲啦。个鸡煲咧，我觉得个价钱真系。 抵玩系咪？ 好抵玩， 大众化， 抵玩。 系抵玩嘅，你当200蚊留下，三个人食。 咁你哋全部都系系咪要喺中大嘅学生先可以食到啦？呢、這个价钱当然系。 系啦，即其实如果你入到去嘅话，就基本上都食到嘅咁样啦。咁样咧，我又一般以为佢鸡煲咧应该冇得变打边炉噶啦，唔系、又系一全套嘅， 系 即系就会。不过虽然系好多嘢都系自助噶啦。 佢嗰200蚊系包埋你本身另外打边炉嗰个噶。 系 有埋嗰个料，即系打边炉嘅料，唔系净系嗰只鸡个煲咁样， 包晒、哦。当然你可以自己再加料啦，即系自己加啲狮子狗啊、肠仔啊嗰啲啦。咁、我哋就食得几开心嘅。咁同埋咧，好有嗰种大学嗰种咧， 系 OK 嗰种感觉、啊。 你一定有啦，你本身本该都系个大学生，你都未 系咯， 未离开过校园。 你话我哋就要重拾啫。 我同阿小白入到去，哇！喺阿船仔个 hot can 嗰度一齐打鸡煲，我就可能出个 IG post 话、哇！久违了嘅青春， 系啊， 即系后青春期的诗啊，嗰啲即系全部写呢啲咁嘅比较浪漫啲嘅语句出嚟，矫情啲咁 样。我觉得几开心啊，因为其实我好少喺大学 canteen 食饭嘅，因为咧我就觉得。出面那些好像更加吸引啦、啊！ 而家展现咗喺港台 canteen 食多啊！你而家 啊，系啦 因为其实咧，其他大学咧有啲食店啦，或者食府啦，都几好噶、啊。譬如我早排去岭南嗰度工作啦，咁跟住佢嗰个八宝鸭咧都几好食， 系、 即系佢有间古。即係比較酒樓 feel 嘅嘢啦，咁其實如果禮拜六日咧，你就算唔係教職員啊，唔係學生咧，你都可以入去食嘅。咁當然個價錢又冇咁實惠啦，但係都 正價咯， 都幾得意喎！嗰種喺校園嘅酒樓嗰度食嘢， 我都有啊。以前我間我好似係咪執咗咧？有上海嘢食係好食嘅， 係咪執咗？我真係唔知， 我唔知肯定。 我好耐未去過你學校。 我覺得我學校最好食係咩咧？係嘅五層西多士。 啊！ 哇！呢、這個邪惡之最，人哋咧要兩個先食到噶嘛，我係一個人食曬嘅。 系， 即系佢个五层西多士系真系炸完啦，中间有花生酱啦，你可以再加钱加个雪糕啦。 哇，雪糕嗰度好邪恶。 呢个邪恶嘅下午茶令到我觉得人生非常之美满。系啦，咁所以我都会成日下午茶，即系其实明明嗰日唔使翻学咧，我都为咗食呢个西多士特登翻学去食嘅。 哇，咁啊好啦， 系 啦，星期五等大家咧又可以提一提自己啊，搵啲好食嘅嘢。仲可以揾埋自己嘅青春翻嚟， 青春 透过食物揾青春， 系啊，正所谓青春都留得住啊吓，船仔都会上树啊， 你将猪乸变咗船仔啫。